正殿大门上锁，开锁入内后，发现里面浓烟密布。内阁官房长官根仪伟话，政府将采取包括财政在内一切所需措施重建首里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首里城，建于500多年前，在琉球王国都城遗址，寻日凌晨起火焚烧11个钟头之后救熄，正殿、北殿、南殿全部焚毁。事发时，当地正举办首里城祭，工作人员直至寻日凌晨搭建舞台同照明灯楼等等。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中期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00点，升194点，成交金额793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2点，升167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药明生物86.45跌6.05，腾讯控股321.6升8毫，中国平安91.75升1蚊。友邦保險79.5升1.05，建設銀行6.36升5，ESR 新上市報17.7，盈富基金27.3升2.5，美團點評93.8升0.5，中國鐵塔1.78升5，中手油3.48升5.9。匯市方面，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839，英鎊10.157，瑞士法郎7.95，澳元5.411，加元是5.961，新西兰元5.039，欧元8.7455，每百日元对港元7.2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86。日经平均指数报22,850点，跌76点。港金现价报14,16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2.73美元，卖出1,51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咁啊九龙区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栏开下道快线嗰度咧有道路事故，塞到去浸会桥面嘅。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栏开下道附近嘅快线有道路事故，塞到去浸会桥面。反方向咧，沿住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都系多车，咁啊龙尾啊排到去亚街老街噶。较早前咧，七咸道南去尖沙咀近住理工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只系繁忙少少。咁另外咧喺太子道东嗰边咧，之前去旺角方向近住彩怡花园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噶，意外都系清咗场噶啦。不过咧就有啲塞车嘅，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 Mega Box 噶。头先咧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彩怡花园，因为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都多车塞到这个 Mega Box 附近噶。咁至於隧道方面咧，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同埋北角線龍尾近入境事務大樓，西行過海都好多車啊，塞到銅鑼灣嘅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慢線去灣仔之路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裡面。紅隧九龍入口暫時淨係收費廣場較為多車，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龍尾近東港中心。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提下大家啦，港鐵各線除咗機場快線啊，仲有輕鐵啦。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会喺今晚11点结束噶。至于机场快线方面，喺晚上嘅11点起至到尾班车咧，就会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方向服务。安全车速报告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咁啊，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2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5或56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9月24号至11月15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选出嚟嘅财津咧，见识股广博，好多咧系专业嘅人士添。如果加埋经验咧，会成为咧我哋接班人嚟噶啦。 新一届招财计划表现突出嘅财津，系咪真系做节目嘅材料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整个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的下午5点11分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的。现在温度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是 73% 的。我们今天都会跟大家讨论一下一个临时禁制令的问题，牵涉到网络上面发表的言论的。因为律政司就入禀法院申请一个临时禁制令，是一个单方面的禁制令来的。那个内容是啲乜嘢咧？就係禁制任何人非法地及故意地咧做以下嘅行為，包括咧就係故意喺任何嘅互聯網嘅平台或者係媒介啦，包括咧就係就唔限於咧而家連登啊或者 Telegram 啊等等，咁啊喺呢啲嘅平台上面咧散佈啦。这个传播啦、传发布啦，或者是重新发布任何会是促进、鼓励或者煽动使用或者是威胁使用暴力的材料或者是信息的。而同时呢，这些材料信息呢是有意图或者是相当可能会造成呢香港境内任何人的非法人身伤害，或者呢是香港境内任何的财产的非法损害。那这个都是属于禁制令范围。而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有人是協助造成促使、唆使或者是煽动、教唆或者授权的其他人呢从事上述任何行为或者参与上述的任何行为呢，都是属于禁制令的范围之内的。那法院呢就已经颁布了这个的临时禁制令了。这个临时禁制令的有效日期呢就会去到2019年嘅11月15号嘅上昼10:30嘅。呢个禁制令嘅内容出咗之后啦，亦都咧惹嚟一啲嘅讨论啦，包括咗有啲人就话呢个系咪网禁嘅先声啦。另外都有啲人咧系质疑到咧，而家已经有一啲嘅法例涵盖到一啲嘅即系禁制令嘅内容噶咯噃，咁仲需唔需要申请呢个禁制令咧？同埋咧乜嘢先至受规管，以及咧系点样执行咧？嗱，大家对于呢一个嘅临时禁制令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又或者你觉得咧，即系点样去理解呢个禁制令嘅内容咧？都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发表你嘅睇法噶。 今日。 新闻追踪。 2019年11月1号朝早8点半，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上，多个议员关注有社工在近日的冲突里面被警方粗暴对待。公民党郭家麒： 昨日就有一个社工走出来去保护年轻人，保护阿婆，就被警察打到7cm 几个伤口。现在每日在街上被人去打的社工，被人拉的社工，你怎样去支援他？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前线社工要注意安全，亦都应该劝喻服务使用者离开示威活动前线。 不过很多时候呢，就在这些前线里头呢，那些未必是他们的服务使用者，那他可能都未必是一个即是社工和服务使用者的身份来。所以我很难去评论呢，他作为非一个即是社工的身份协助一些受助者的情况，应该怎样做。 10:09，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局方已经没有主动向学校查问学生戴口罩等的情况。 过去那两三个礼拜，我们见到普遍在中学的情况呢，相对上已经开始即回复回过往的秩序和平和的环境了。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转了个模式，如果他有什么事发生的时候呢，是主动跟我们说。 下午4:00，警方强调星期三在屯门兆轩苑进入大厦范围拘捕示威者是符合警例。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 我们见到有部分的暴徒是走了入去日新阁里面，我们同时行使了香港法例第232章警队条例第50条里面赋予我们的权利，进入这座大厦的大堂里面进行拘捕行动。而我哋最後咧，亦都截停咗幾十人咧喺呢個大堂裏面，最後確定咧有33名嘅人士並非呢一座大廈嘅住客，咁然後跟住我哋就將佢哋以非法集結嘅罪名拘捕。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关于头先咧节目一开始所同大家所提到嘅呢一个临时禁制令啦，咁根据咧代表律政司嘅资深大律师咧，喺庭上陈词就指出咧，系鉴于有示威者使用武力导致到市民啦、警务人员啦，以至于财物咧受损，而且都有证据显示咧，市民喺网络世界匿藏身份，透过社交媒体或者互联网嘅平台发布，并且系煽动示威者使用武力咧，系一个主要嘅煽动途径。咁所以咧，申请呢个临时禁制令嘅其中一个目的咧，就系要向公众发出信息，网上嘅言论同样咧都系受到法律规管嘅。大家点睇咧？1872311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就先请嚟咧一位法律界嘅人士同我哋解说一下呢个禁制令嘅内容嘅。请嚟有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张达明你好。 系你好。 嗱，首先咧，请教一样嘢。寻日呢个临时禁制令出咗之后咧，我睇到即系网上第一个嘅一啲人士嘅反应咧，就系话禁制令嘅内容其实而家现有一啲嘅法例咧已经系规管紧噶啦。咁而家嘅法例规管咧，会系令到犯咗嘅人咧会负上一个刑事嘅责任添吓，有一个监禁嘅年期嘅。咁所以咧就质疑到咧，点解仲需要申请呢个临时禁制令，你点睇咧？系咪同现有法例重叠咗咧？ 有部分重叠啦，咁亦都重翻，似乎即系警方或者政府嗰个论述咧，似乎佢讲到个目的咧，就系因为留意到人喺网上发表一啲煽动暴力嘅言论，咁啊，所以佢要攞呢个禁制令。但如果你睇翻个禁制令嘅内容咧，佢好似有啲偷雞喎，唔係淨係單做佢公開講嘅目的喎，佢又加埋咧，有特別我關注有兩個比較係含糊嘅概念咧，一個咧就叫促進，一個叫鼓勵，即係 promote or encourage。呢兩個促進同埋鼓勵咧，唔係我哋一般呢啲刑事法律所用嘅所謂詞彙嚟嘅，即係煽動有清楚好多嘅案例。是界定怎样去到什么程度才叫煽动，但是你促 進和鼓勵呢就問題大了，因為我們不是很知道呢究竟什麼行為叫促進或者鼓勵，所以我就不是很知道，好像政府做的事好像講一套呢，但實質上的禁制令內容呢它又好像偷偷地要法庭呢就是定一個闊的，即特別我們留意到呢就是有陣時候有些人網上的言論呢他有時他不會直接咁樣講話叫你做啲乜嘢，佢甚至可以加多句咧，就話嗱，你千祈唔好做啊！不之前講咗好多具體嘅內容，甚至我琴晚都忍唔住咧，喺我自己個面書嗰度咧，我都見即係引用咗咧，我見到有人故意做一個言論咧，就話琴日有啲黑衣暴徒咧，就會故意蒙面咧，就係混喺蘭桂坊嗰度，咁啊最後咧就會引致到。同警方嘅衝突，於是咧就引致到咧就人踩人嘅悲劇。嗱，你哋咁睇呢個言論，咁表面上睇，咁就好似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促進啊鼓勵，咁會唔會咧佢係曲線咁樣？即係所謂促進啊鼓勵你啲人咧係做呢樣嘢咧，因為講到明啦，如果你咁做咧，個後果咧就會係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啦。咁樣好似即係令到人覺得會唔會曲線咁樣咧？我哋好難分㗎喎。 嗯。是嗱，曲线嗰个咧系另一个问题啦，我哋可以一阵间都讲一讲啦。但系头先咧，你讲到促进、鼓励呢两个词语咧，其实呢两个词语系咪就系多于而家现有法例嘅涵盖范围啊？因为我睇到有啲引述翻咧，如果现有嘅即系法例嘅涵盖范围入边咧，主要就系讲紧，譬如如果你系煽动人哋去使用暴力，做出一啲伤害他人或者系损害财。财物嘅行为咧，呢个应该系现有嘅刑事法例上面系有所涵盖噶啦。咁所以你话即系同现有嘅法例唔系即系涵盖咗嘅地方，而多咗嘅地方就系头先促进同鼓励呢两点，系咪咧？ 系啦，嗱，咁困难嘅地方咧，就系除非你有正式嘅法庭嘅案例去解释翻喺呢个嘅前文下理之下，促进同鼓励。究竟是不是等同于煽动定是多个煽动，一般来讲如果你多两个字呢，应该它意思是不会是完全一样的嘛。它一定不是你不需要加，是不是我们这个的诠释。但是它阔到多少呢，我们不是很知道。这个正正就是我自己对禁制令很有保留的地方呢，就是因为现行的法律呢就没有说你去所谓促进人家做一些事情，那就是犯法的。但好像突然间一夜之间在单方面的申请，就好似即系实质上咧，好似透过法庭定一条新的法律咯。因为佢今次嗱呢、这个禁制令咧，佢系民事性质，但系同我哋一般民事性质唔同。民事性质咧就系话，一般你都有个特定嘅被告人有名有姓，咁你告佢，你话佢侵犯咗你啲乜嘢嘅权，于是咧我攞禁制你做咩嘢？但系最近呢啲禁制令咧。那個被告人的定義呢就不是有名有姓的，他是用一個即是很簡單的論述，就是說這些是被告人，再加上禁制令在文字上呢不單止是約束被告人，即使一些第三者如果他知道禁制令的內容而他又去做一些違反禁制令的行為，或者協助被告人做一些違反禁制令的行為呢，他都可以構成藐視法庭，那就變成就是等於全香港的人呢都有機會會觸犯呢個禁制令，即係等於一條即係全港適用嘅法律啦。 係， 咁我哋不嬲，如果你制定法律，我哋不嬲，我哋嗰個法治社會咧，係要有好嚴謹嘅過程，逐個字推敲下究竟個意思係點樣，唔清晰就透過法律委員會、立法會度咧，佢就問清咗政府你意思係點解啊？跟住會唔會咁樣寫，會唔會係有機會太過闊啊？唔中附句咁經過討論，跟住決定係咪咁樣做噶嘛？但依家佢用臨時禁制方法咧。就突然間係冇任何相反嘅論據，咁就咁去陳詞，跟住法庭頒咗，跟住嗰個結果咧就有條新嘅法律，咁我自己好有保留嘅。 嗱，我哋其實上個星期咧去討論另外一個嘅即係單方面申請嘅臨時禁制令，就係關於禁止披露警員及其家屬嘅一啲嘅個人資料嘅時候咧，都有討論到咧呢一點嘅，就係究竟邊啲人先受限制呢？如果我哋睇翻咧今次呢一份同網上言論相關嘅臨時禁制令咧，佢就有寫明任何人非法地及 故意地做呢啲行為嘅。咁我想問啦，即係任何人非法地及故意地呢九隻字咧，會唔會係可以令到邊啲人受到規管清晰化咧？ 即係嗱，第一嚟講咧，我所理解咧，佢呢個非法地咧，又係好似上一次咁樣咧。佢唔係擺正喺嗰個禁制行為嘅內容裏面， 佢喺上面嘅，係啦。 佢又係定義咗個被告啊。 係 啊，咁同埋另一樣嘢咧，點都好咧，就係話佢嗰個非法地咧，嗱呢個詞咧，就真係好難去理解嘅。 嗯， 因為咧，如果喺民事上嘅非法咧，就表示咧就唔單單淨係犯咗刑事法律啦，喺民事嘅一啲嘅可能出現責任嘅情況咧，都可以話係非法嘅。 嗯， 嗱咁咧就係出現個問題啦，就係話坦白講，我哋律師雖然話讀好多法律又好啊，甚至我教法律都好啦，坦白講，我哋唔會可以知道曬所有嘅法律嘅內容嘅。 嗯， 咁你突然間話邊啲行為係非法？咁我哋咧特別，如果刑事法我哋都容易啲，我哋都因為有啲成文嘅法律。但係咧喺民事嗰個嘅行為方面咧，有好多嘅，因為普通法之下好多嘅案例啊，成咧我哋都跟得唔係咁貼㗎，唔教個科咧，有時候都跟唔貼咧，嗰啲侵權法啊，嗰啲其他嘅即係所謂私隱法裏面咧，有啲好細節嘅地方，咩地方先叫違反個法律咧？我哋都跟唔貼嘅。咁、那個問題出現啦，因為我上次都解釋過啦，民事禁制令咧有特別地方咧，終審法院喺前案例講到明啦，就算你錯誤理解咗個內容，甚至你問過個律師，佢同你咁解咧，話你咁樣做唔違法，若果最後法庭覺得客觀上你係違反咗咧，你都係藐視法庭嘅。 嗯， 咁所以咧就係、是、出現嗰、那個即係所謂不明確、不穩定性咧，好大嘅。即係如果你有啲人話我想做一啲行為，譬如舉個例。出咗嚟之後啦，有啲人話：喂，如果喺網上面，我去講翻孫中山革命嘅故事， 嗯， 咁會唔會喺現時嘅時勢咧，會有人會理解為咧，你借呢樣嘢係去講革命咧，去從進行暴力咧，或者講嗰時即係你知歷史好多嘅所謂戰爭或者暴力嘅行為啊，或者成嘅時候。咁你又會唔會叫做從進或者鼓勵啲人去做咧？ 咁呢個就要擺喺法庭上面咧去爭拗啦，就睇下法官咧會唔會覺得係客觀上你係違反咗嗰個禁制令啦，係咪？ 但你唔想以身試法嘅咩？ 明白。 唔想咧，俾人告嘅時候咧，我要賠好多律師費啊，可能要去法庭啊，咁我寧願唔做啦。咁呢個寒蟬效應咧，咪正正係影響呢個言論自由，甚至影響到教育咯。因為教育嘅時候，你唔知教唔教嗰啲嘢啦。以後 係嗱，好啦，咁我想問啦，究竟咧即係互聯網服務供应商咧，佢哋好关注啊！佢哋会唔会成为咗即系呢个禁制令入边咧嘅一啲制裁嘅范畴啊？会唔会啊？你睇上嚟， 其实我自己睇咧，我相信律政司做一样嘢咧，主要佢系想针对供应商或者啲平台、互联网平台嘅管理者嘅。嗱，因为好坦白讲，佢好难告得入个别嘅市民去即系所谓登一啲咁样嘅。嘅即係信息啊，成咁樣，特別啲市民會好醒目㗎。佢加多句，我唔鼓勵做呢樣嘢㗎，咁樣嗰類咁樣嘅嘢。但係咧，我自己估計咧，佢做呢樣嘢咧，就係想咧，佢睇到譬如話，佢有啲群組去討論一啲嘢時候，咁佢咪將個禁制令俾咗嗰個平台嘅管理者，跟住話嗱，我見到有啲群組咧喺度成日都講呢啲信息，咁我認為佢係藐視法庭嘅，作為一禁制令嘅，唔該你係去即係所謂刪除咗佢哋嗰個賬户啦。如果唔係你都會表示法庭嘅，佢係用呢個方法咧，就希望可以阻截得到咧，係嗰啲網上嘅群組啊，成咁樣。但係當然你咁樣去做咧，其實可能咧，其他市民咧，我懷疑咧，第日咧，佢咪會對一啲所謂另外一邊建制人士嗰啲言論咧，佢就抽出嚟啦，就話嗱，你如果你封咗某某軍嘅言論啊，因為佢係煽動緊暴力啊，咁樣會違反禁制令啊。嗱，如果咁樣搞到咧，就香港變咗做網絡審查咧。就係幾違背翻香港其中一個網絡資訊自由嗰個嘅地位咯。 明白，咁我想理解啦，喺身在外國嘅一啲討論區嘅管理者或者係一啲互聯網供應商，會唔會受到呢個禁令嘅影響咧？佢係外國，佢唔係香港。 啊，唔會嘅，唔會嘅。呢個禁令咧，只係適用於香港嘅人，即係你香港司法管轄範圍之內嘅。所以喺外國咧，佢就係基本上唔受理香港法庭嘅。司法管轄嘅， 咁即系，咁即系，所以话，如果嗰个嘅即系我哋叫做伺服器啊，又或者个平台管理者系身处海外嘅时候，咁就算香港政府要求佢移除，佢都可以唔理佢噶咯噃，系咪啊？ 同意噶，系啊，基本上唔会噶，因为佢移除就可能会触犯咗佢嗰边嘅法律添，因为嗰边可能 要資訊流通嘅時候，你唔可以隨便去刪除人哋嗰個嘅通訊噶嘛。 明白， 佢冇違反嗰邊法律。 明白啦，唔好意思，剩翻一分鐘，有個問題咧，真係想請教，就係近期我哋見到好多都有好幾宗咧單方面嘅禁制令啊，而且咧法庭亦都係受理咧，而且係頒出嘅。其實要頒發一個民事嘅禁制令嘅門檻係點樣嘅咧？ 本來應該好高嘅。特別你是即時班呢，我是有質疑的，為什麼法庭有什麼那麼緊急需要他五點鐘申請六點鐘班給他，這件事已經持續幾個月了，為什麼不可以後幾日是聽到請大律師公會委派大律師協助法庭是另外一邊陳述，然後先決定班不班，或者班的時候那個範圍會不會闊會不會窄呢？所以我對法庭今次這樣的做法，我看不到那個緊急性呢需要即日去班咯。 嗯，即系平时就应该系两方面拗过咧，先至去处理嘅。 或者法庭系会觉得咧，喂，我唔需要即日班啫，我可能都有紧急症，但唔系紧急到今日要即刻班啊嘛。你唔系今晚会发生啲咩事，我而家阻止嘛。 明白。 所以咁嘅时候，法庭应该尽量系听两边嘅意见先至决定啫嘛。 明白。好，唔该晒你啊，张达明，多谢晒。张达明系港大嘅法律系嘅首席讲师，电话号码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零售销售数据连跌八个月，但跌幅收窄，亦都好过市场预期。政府统计处公布，九月零售业总销货值、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299亿元，按年下跌18.3%，跌幅较八月修订后收窄4.6%。扣除价格变动之后，总销货量按年跌20.4%。政府发言人表示，九月零售业销售再度显著按年下跌，反映本地社会事件持续令访港旅游业和消费相关活动受到重创，又预计零售业销售表现短期内仍然疲软。政府会密切留意情况以及对劳工市场和整体经济的影响。昨晚有社工在太子示威活动中怀疑被警员袭击至头破血流，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在记者会上说，在暴力场面中警方有责任驱散和拘捕暴徒，驱散时任何人都需要离开，若果在职务上或个人原因选择留下，包括记者和社工都必须尽量远离，以免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他表示警方无意及不会故意针对任何职业，但在混乱情况中警员难以清晰分辨每个人的角色，呼吁无关人士不要留在现场。他特别提到，以往曾经有自称社工的人士手牵手阻碍警方执法，是包庇纵容犯罪者的行为，亦有机会构成阻差办公。他认为社工要以保护年轻人为首要目的，应该呼吁年轻人尽快离开危险地方。英国发表香港半年报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说，对于英国政府定期发表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是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耿爽重申，香港事务全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组织、个人都无权干预，英方对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不存在所谓的责任。香港是中国的香港，要求英方正视现实，尊重中国主权，停止发表有关报告，停止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耿爽重申，香港回归以来，中国政府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区实行管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府今日起接受市民以转数快缴交税款、差饷、地租和水费。税务局、差饷物业估价署和水务署即日起发出的账单会印有转数快二维码，市民使用支援转数快的银行或储值支付工具营运商的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账单上的转数快二维码就能够缴费。当局表示，目前有16间银行和5间储值支付工具营运商的流动应用程式支援转数快缴费，另外有一间储值支付工具营运商正优化流动应用程式，稍后会投入服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 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星期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喺窩打老道嘅道路事故，咁已經清場㗎啦。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蘭開下道一段嘅快線解封，不過車龍嘅大消散，而家但仍然係擠塞車龍排到浸會橋面。咁就喺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蘭開下道快線，較早前因為道路事故曾經係封閉，而家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就去到浸會橋面。另外喺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九龍麵粉廠同埋麗港城分別係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都系排到接近丽港城，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同埋丽港城咧，分别有意外噶。而家龙尾就喺丽港城附近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而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维园道。另外，司徒拔道落山去宏厚大道东方向仍然是车多繁忙，龙尾接近东山台。咁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圣若瑟英文中学。正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松屋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嘅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系会提早喺晚上嘅11点结束。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的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全新的法定发牌制度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佢而家個100天線咧， 可唔可以升破啲主要阻力線咧？ 佢個估計亦都升穿咗250天線。 俾一個周線圖睇， 又高位又低位，我豎起咗耳仔都唔明點走位啊！ 投資新世代，聽得仲睇得噶嘛？ 咪係，逢星期六上晝9:04，黃師傅、關教授都會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同你分享投資心得。喂喂，仲可以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睇直播兼重温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嗱，剛才我哋又請教咗咧法律意見啦，到底應該點樣理解咧呢一個臨時禁制令嘅範疇嘅？你又點睇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而家咧講緊係有關於網上言論嘅呢一個臨時禁制令咧，佢嘅有效期就會去到11月15號嘅朝頭早10 点半。咁但系系讲紧咧话呢个日期之后咧，应该就会再有一啲嘅即系聆讯啦，咁样咁啊，睇下咧会唔会有人去入禀系要求咧改变呢个禁制令嘅一啲嘅具体嘅内容嘅。咁但系当然啦，法庭就会再处理啦。咁但系无论点都好，而家呢个临时禁制令已经生效啦，会唔会真系对我哋网上嘅言论自由系发生影响咧？甚至系会影响到一啲互联网服务嘅供应者或者系一啲平台嘅管理员咧吓？大家会唔会担心自己？如果你可能系处理紧一个即系讨论区，又或者你嗰个嘅版面咧系有人留言嘅时候，你会唔会都要睇多几次咧？有冇一啲系可能喺禁制令范畴嘅内容咧吓？电话号码18731，不妨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咧你嘅睇法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就系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郭佩凡啊，郭佩凡你好。 是啊，大家好啊。 嗱，高佩凡，我谂咧，互联网业界就特别关注嘅，今次呢个临时禁制令咧，对佢哋会带嚟啲乜嘢影响？你又点睇呢？ 其实我觉得咧，呢个临时禁制令咧，就一早就应该做噶啦。咁而家做都好过冇啦。咁其实点解我会咁讲咧？因为大家都睇得到咧，其实呢段时间咧，即系香港好多嘅一啲嘅即系违法嘅行为啊，啲暴力嘅行为咧，都系网上面有好多嘅宣传同埋推动同埋煽动嘅。咁而我哋知道咧，其实自由唔系一个绝对嘅权利嚟噶嘛，即系冇人应该有自由去杀人放火啊，去伤害其他人啦、啊。咁嚟网上世界咧，亦都并非无法可依嘅。咁所以而家既然有咁多人係喺網上邊去散布一啲即係煽動嘅言論、煽動暴力嘅言論，尤其係煽動，譬如煽動啲年輕人去做死事啊、去製造武器啊、去殺警察啊，咁而真係有人去付諸實行喎、啊，咁呢啲咧完全超越咗我哋嗰個法治同埋呢個道德嘅底線。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禁制令咧其實係好有必要嘅，因為有咗呢個禁制令咧，最少呢兩日好多人去廣泛去討論。大家都聽到，都知道，原來即係呢啲係違法嘅行為嚟嘅。網上嘅言論咧，都需要負法律嘅責任嘅。咁我覺得呢個非常之重要。咁同埋法庭既然有咗呢一個嘅決定咧，咁亦都證明事實真係有好大嘅問題。咁而法庭嘅禁制令咧，一向咧都係有阻嚇力嘅。咁法庭亦都講得好清楚啦，要平衡言論自由同埋社會嘅利益啦。咁佢亦都話禁止其他人做違法嘅行為咧，其實係唔會損害個人嘅利益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禁制令係好有必要啦。咁當然你話會唔會影響到業界，因為個禁制令裏面咧都有講到，就係話即係如果你係鼓勵他人使用呢、這個即係暴力嘅資訊或者資料咧，其實可能都係會受到影響。咁我知道即係網絡嘅世界咧，不嬲都係好廣闊嘅。咁我哋亦都唔希望有人喺網上邊去散佈呢啲即係煽動暴力嘅一啲咁嘅言論。咁所以而網絡個供應商咧，事實都有一定嘅責任。當然要佢哋話喂，去睇住曬成個網有冇人講一句乜嘢嘅説話咧？咁其實可能又係唔係好公道。以往我哋都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啦，即係譬如喺網上面去泄露啲個人嘅私隱啊，又或者有一啲嘅譬如誹謗啊等等呢啲咧，咁其實網絡嘅供應商咧都會根據即係法律嘅要求咧去做出相應嘅行動嘅。咁可能有一定嘅影響，咁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咧，我哋而家針對都唔係個網絡供應商或者啲平台供應商，而係一啲個人嘅行為，係希望即係大家明白咧，係唔應該喺網上邊去做呢一啲即係損害我哋公眾利益嘅呢啲咁樣嘅言論咯。 不過郭佩凡啊，其實政府以前喺一啲即係唔同涉及到互聯網嘅修例上面咧，其實佢哋都講得好清楚噶啦，即係喺互聯網世界嘅嘢咧，其實現實法例咧都係同樣適用嘅。你就話呢個臨時禁制令一早就應該做啦，但係我哋睇翻咧現實嘅法例咧，已經係對於一啲煽動暴力嘅言行咧係有一個刑事嘅規管添。其實比起咧臨時禁制令咧，佢個阻嚇力咧係更加大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咁又係咪真係必要再去申請呢一個嘅臨時禁制令咧？咁其實實際而家政府係咪真係無法可依咧？現實有依啲法例嘅噃，你點睇啊？ 我哋就唔係法律嘅專家啦，不過我琴日就住呢個禁制令同埋現行嘅法例咧，都作咗一個即係基本上嘅比較。咁我自己嘅理解咧，就係而家都係有法例嘅。咁但係第一咧，嗰個法例咧出唔到嚟啊，即係大眾好似唔知道咁樣，聽唔到，亦都唔知道。咁導致過去呢幾個月咧，我哋大家都見到呢啲網上邊嘅煽動暴力嘅言論啦，呢啲咁樣嘅轉發啊、傳播啊等等咧，係越嚟越嚴重嘅，咁同埋嗰啲暴力嘅行為咧，亦都越嚟越嚴重。咁所以好明顯地就係見到，其實可能好多大眾市民都唔知道自己係做緊一啲違法嘅行為。咁第二咧就係而家嗰個即係有法例，但係咧喺嗰個檢控上邊咧、檢舉上邊咧，其實個程序係比較繁複噶嚇。咁就而法庭嘅禁制令咧，就如果有人係即係有意圖發布、傳播、重複發布呢啲咁樣嘅煽惑嘅言論咧，其實即刻就已經可以檢控同埋即刻可以拎上法庭，咁、那個效率咧其實亦都高好多。咁喺我哋而家咁即係社會面對我哋即係咁嚴重嘅即係暴力衝突嘅情形底下咧，其實我哋係需要即係一啲更加有效率同埋更加快嘅方法咧，係去止暴制亂啦。我哋成日都講，咁頭先係有一定嘅分別嘅。 明白嗱，頭先你都講到即係呢一個禁制臨時禁制令咧，唔係對業界冇影響啦，係會有影響啦。咁不過嗱，如果你話即係是有法例，但是法例出不到来。其实如果政府能够加强去宣传，或者是即是警方的譬如四点记者会，即是去加以强调，甚至是用另一些途径宣传，就已经解决到个问题咯。至于如果你说呢是那个检控是繁复，那我们是不是又是为了一个宣传的效用，同埋为了一个更加利便的途径，就牺牲了一啲可能係我哋資訊自由，又或者係互聯網業界嘅一啲嘅即係利益，或者佢哋嘅關注咧？ 正如我想頭先所講咧，其實法庭嘅決定咧，都係認為要平衡言論自由、資訊自由同埋社會嘅利益啦。我相信，咁所以我哋都要睇而家即係我哋嘅目的是什麼啊？我哋嘅目的咧就係針對而家面對嘅一個即係嚴重暴力嘅問題，同埋暴力不斷升級嘅問題啊。咁我相信。即係個目的唔係去影響嗰啲供應商或者服務商，因為要證實佢哋係有意圖去鼓勵他人去做咧，其實都係唔容易啦，係咪？咁如果佢哋唔係有意圖去鼓勵他人去利用佢哋嘅平台咧，去做呢一啲嘅煽暴嘅行為咧，我又睇唔到佢哋點解要咁驚。咁反而咧，我哋係好希望咧，就著有呢一個嘅即係法庭嘅禁制令咧，讓大眾社會都知道，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同埋咧令到即係執法者咧係可以更有效率咁樣去檢控，喺而家呢段時候係可以快啲可以拎上法庭，令大家都知道唔好再喺網上面做呢啲個煽暴嘅行為。 我哋之前亦都討論過咧嗰個禁制令嘅內容啦，當中有促進或同鼓勵嘅呢一字眼啦，即係呢兩個字眼會唔會令到嗰、那個即係你觸犯咗禁制令嘅門檻係更加低咧？令到有一啲人去可能係即係未必一定淨係非法同故意，但係可能係不知不覺之中咧就犯咗呢個禁制令咧。咁呢個就係另一個問題啦。不過咧喺個實際執行上面咧，剛才我哋都請教過法律界人士啊，由於咧而家有一啲互聯網嘅平台咧，或者喺討論區咁樣咧，佢嗰個管理者或者係佢嗰個嘅伺服器等等咧，佢唔係設喺香港噶嘛，係設喺外地噶嘛。咁而其實佢係超越咗香港嘅司法管轄區嘅喎。咁究竟即係呢個禁制令又有啲乜嘢嘅實際效用係可以收到咧嚇？ 其實即係而家個實際效用方面咧，就呢兩日嗰個大量咁嘅討論咧，其實都已經有一個實際嘅效用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原來呢個違法嘅行為，亦都有一定嘅阻嚇力啦。因為法庭講嘅嘢咧，不嬲啲人咧都係即係重視好多嘅嚇。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從來執法都係困難㗎，任何一個法例要去執行咧，其實都唔容易。 唔係，但係而家係講緊，因為明白，但係因為而家牽涉到，因為牽涉到另外一個司法管轄區嘅範圍啊，跳出咗香港啊。 我明白嘅就係、是、所有其實所我話啦，任何執法其實都有一定嘅困難，但係並非代表一定唔可能都執到法。咁就亦都一直有以嚟咧，我哋都有好多網上嘅罪行啦，啲嘅呢啲咁嘅犯罪嘅人士咧，都係可以被繩之於法嘅，甚至佢個 即係 server 或者佢係一啲海外去做呢啲嘅違法嘅行為咧，經過國際嘅合作啊，或者用其他嘅即係警方執法嘅方法咧，都一樣有呢啲干犯網上罪行嘅人士咧係被繩之於法嘅。咁所以我哋又不能講話執法有困難，所以我哋就唔需要有呢個法啦。咁正如你販毒都係好難拉嘅，有咗一個。法例又唔代表冇人贩毒、冇人吸毒，但系有咗呢个法例咧，就会有一定嘅阻吓力咯。 嗱，但系我睇翻咧，业界咧有一啲嘅意见，佢就话，譬如举个例，如果你系想去处理咧嗰架即系拉嗰个用电话去串联打劫嘅人，但系咧你而家咧就可能拉埋个电话服务供应商，咁究竟而家呢个做法系咪即系对于业界嚟讲会带嚟一个都颇为大嘅影响，同埋令到佢哋真系不知不觉咧，可能会真系踩落去都唔定咧，因为唔关佢事，佢其实只系提供一个平台啫嘛。 我想我哋咧要相信法庭嘅裁决啦。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如果啲服务供应商唔系有意图咁去鼓励他人使用呢啲暴力嘅资讯同埋资料嘅话咧，我睇唔到佢哋点解要咁担心。即系其实我谂我哋一路都系想大众知道咧，其实网络嘅世界咧，并非无法无天嘅世界，系咪？咁你谂下早前啊，我哋见到嗰啲。譬如 ISIS 啊，喺網上面煽動啲年輕人發動啲自殺式嘅襲擊去殺人咧，全世界我哋香港人都認為係唔可以容忍嘅，呢啲係恐怖主義嚟嘅。咁點解而家香港我哋有人咁多人喺網上面煽動啲年輕人去做死事啊，去殺人放火，我哋又覺得冇問題咧？咁呢個情況已經出現咗幾個月嘅咯，係咪？咁所以我哋一定要處理呢個問題㗎。咁而家拎到去法庭嗰度，法庭咁緊急去頒呢一個嘅禁制令出嚟，證明法庭都覺得係有問題，係需要提高個阻嚇力去處理而家呢個問題，去希望咧係阻止到啲人繼續散佈呢啲咁嘅言論，尤其唔好影響我哋嘅年青人去犯法啊嘛。 咁我最後真係想請問啦，你覺得有冇需要透過緊急法去做網禁咧？ 其實咧，我覺得咧就唔好拉到去所謂網禁。今次呢個禁制令咧，我哋係禁止啲人喺上面去做呢一個發布一啲煽動暴力嘅呢啲嘅行為啦。咁其實冇人有講過話要做網禁嚇，我覺得呢個禁制令係合情合理嘅。 但 如果啲人硬要去講到網禁咧，就冇嘢講揾嚟講嘅啫。我睇唔到政府會咁做，因為如果政府要咁做嘅話咧，佢哋而家就禁制令就話要網禁啦，係咪？我相信咧，我對我自己嚟講都好咧，我都相信網禁嘅影響係會好大嘅。喺技術上面咧，亦都未必完全做得。咁今次我哋好希望呢个法庭嘅禁制令咧，系可以有一定嘅阻吓力，减低咗而家嗰啲暴力嘅行为，令到我哋香港可以回复秩序。咁我觉得唔好拖到去咁远，用网禁嚟去恐吓香港人，又话嚟紧咧就快又会网禁噶啦，咧冇晒言论自由、资讯自由噶啦，香港人要出嚟反抗啊！咁我觉得咧呢个系唔公道嘅说法，亦都系煽惑紧。人哋去做暴力嘅一啲嘅说法，因为我哋今次希望做到嘅就係希望阻止啲人喺网上面去煽动我哋啲年轻人去做死事去杀人放火。 係 咪呢个係一个好严重嘅问题，我觉得係我哋喺道德上面都应该要去咁样做。 明白，好多谢晒你啊，郭佩凡，唔该晒，拜拜 吓。 郭佩凡系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电话旁边咧18731有位何生，何生你好， 你好， 系请讲啊。 你真系啊，郭佩凡，我真系叫你收皮啊！你话咩煽动暴力啊？你嗰啲系用嗰40票，如果唔系你呢个40票爱嚟做嗰啲政治打压、政治打手，我哋使行出嚟啊？你嗰啲咩话我哋嗰啲喺网上煽动，我唔系好识呢啲嘢嘅。我觉得你哋建嗰啲大陆建制派咧，就拎咗大陆嗰套落嚟，咩禁呢度？你嗱，如果郭佩凡自己有记忆嘅话，喺前年嘅年尾就系想灭声，喺大陆啊，系唔准用 WhatsApp 啊，直情而家先宽松少少啫。大家都清楚噶。喂，大佬，你禁我哋声，你冇嘢系嘛？你知唔知点解？逢亲有乜嘢？嗱，就算系琴晚。蘭桂坊我20年未斷過嘅，琴晚我9:30喺屋企睇住嗰個電視，喂點解啲差佬會喺7:00就開始做嘢呀？係邊個陪俾啲商户，邊個陪啲娛樂俾我哋呀？已經冇乜娛樂㗎啦。 好多謝曬呀何先生嘅睇法。有方女士喎，方女士你好。 是你好啊， 是请讲啊， 是主持人你好。我想表達一啲意見嘅，譬如話而家話出咗個蒙面法啦，而家就有禁網上欺凌啦，又禁起底啦，禁 Telegram 啦， 禁連登，去鼓勵去即係唔好鼓勵啲人去暴力啦，去破壞啦，甚至會傷害人咧。即係明白嘅，去到呢一點咧，其實我都明白政府嘅動機，但我都希望政府能夠問翻個轉頭，點解而家會去到咁樣樣咧？ 嗯， 同埋我會覺得係當佢出呢一啲嘅時候，會唔會快得滯？同埋同時有冇去覺得？已經是收窄了一般或者所有的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和空間呢、即是等於我們看一套戲一樣、一套戲裡面都很多個角色啦，不會個個角色都是好人的，個個都 很有禮貌的，個個都好像、機械人一樣，即是一個性格的，個個都是善的，沒有惡的，不會的嘛。那個角色裡面有奸啊，有忠啊，那難道忠的、那個、即是奸的角色又會鼓勵人第日去犯法呢？或者是我用什麼空間我就可以去犯法，或者我要做這些事，跟住我又可以逃避法律，唔使坐監，即係去到咁嘅時候，哇！即係咁樣，如果睇一套戲，可能都會咁樣樣，唔準你咁，唔準你咁。同埋我希望咧，林鄭特首咧，同埋律政司司長咧，考慮出一個禁制令。而呢個禁制令咧，就係話希望所有嘅警察都係嚴守佢哋本身警員嗰個守則。 明白，多謝曬方女士。 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 点止中国人啊？柬埔寨人都不是病夫。电视节目《功夫传奇四》再闯武林，今集深入柬埔寨，寻找隐世高棉武术传人，拜师修炼斗师拳。另外，仲会学习睇得又打得的柬埔寨传统摔跤。星期日晚9:05，港台电视31。 继续翻返嚟自由风，自由风啊！嗱，呢个时候呢，亦都请嚟业界人士，就系香港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协会嘅主席叶玉辉嘅。叶玉辉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你好。 嗱，睇完呢个临时禁制令，你哋业界有冇任何嘅忧虑啊？ 嗱，我哋业界咧就咁样睇嘅，我哋不嬲咧都同政府啊或者执法者咧就有个合作，就系话例如打击一啲网上罪案啦，一啲儿童色情物品啦，或者之前嘅什么不诚实使用电脑要拉个人啦咁样样，咁我哋都有做嘅。不过咧嗱，执法系困难嘅。咁点解话系困难咧？因为互联网嘅性质啊，就话因为好多即系海外嘅伺服器啊，亦都有啲加密嘅技术啦。咁但系咧。以前咧犯呢啲法例嘅人咧，可能唔係咁多啩，即係兒童色情物品，雖然都有啊，即係都有兒童色情物品嘅，咁但係咧都有執法嘅，即係嘅動作啦。咁我諗而家個問題咧就係咧太多，咁當然啦，我哋梗係想政府諗下點解咁多啦，係嘛？係咁啊，即係太多呢啲網上邊喺上連登網啊，用 Telegram 啊去作出一啲衝擊。警方啊，或者係一啲反政府嘅行為啦。咁我哋梗係想點解咁多咧？咁如果咁多嘅話咧，而家係執法係好困難嘅，即係呢個我哋從業界嘅角度睇啦，就好困難嘅。咁我哋業界擔心係乜嘢咧？其實咧，我哋原先就唔需要擔心嘅，因為我睇個禁制令咧，都話我哋如果有人任何人非法地及故意地作出以下行為，包括咩？ 係啦，個內容講咗啦嚇。咁你哋嘅關注點會係邊點咧？ 嗱，我哋嘅關注點咧就係第一，就係咧，我哋會唔會因為你知道而家政治環境唔同咗啦，會唔會係呢一啲咁嘅 interpretation， 即係話點為之協助咧，點為之故意咧，點為之造成咧，係咪你知道而你唔行動就係為之故意造成咧？咁我哋呢個第一個就有啲擔心先啦，呢、這個第一個就係、是、都係擔心嚟嘅，都唔係好大擔心嚇。但第二個擔心咧就係話，如果個禁制令咧，我哋睇到係將會係個效果又冇乜嘅。因为个互联网技术嘅问题咧，效果系冇乜嘅。咁我就担心咧，就系话下一步我会唔会系可能试下要求啲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去block 咗禁咗某一啲服务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哋之前都尝试过同行会嘅解释嘅，就系咧互联网系禁唔到嘅，好多嘢都即系我哋只不过就系用做咗一啲嘢咧，就增加嗰个用使用者想。使用某一啲服務嘅， 即係嗰個所謂網禁呢樣嘢，技術上係唔能夠完全做到啦，嚇，即係能夠增加佢嘅難度嘅啫。 網禁係技術上係啦，完做唔到嘅。嗱，我舉一個例子，即係香港咧係一個資金自由出入噶嘛。咁你話可能禁，我哋禁一樣嘢就係禁美金啦，咁樣假設咁樣啊，即係主要假設。不過第二啲貨幣咧我就唔禁咁，咁但係呢樣冇用嘅，你禁美金冇用，因為人哋可以用美金換啲做澳元，跟住都會自由流通噶嘛。跟住咧。 就出翻去換翻美金啊嘛。咁所以咧，你話撳美金啊唔得咯，咁我要撳埋呢個第二啲貨幣咯。咁樣你明唔明啊？ 即係其實你哋係擔心誤墮法網之餘，亦都擔心會唔會成為咗另外嘅一啲互聯網禁制嘅先聲係咪啊？ 冇錯啦，即係咧如果我哋開始咗所謂嘅用希望服務供應，我唔知道會唔會政府嘅考慮咁樣做，就話命令服務供應商去做某一啲嘢，去停止用戶上某一啲 platform。咁但係咧，我可以話俾你咧，話俾即係政府聽，就係呢樣嘢係冇用嘅。但係咧，開咗個先例咧，就將會係即係所謂即係個資訊自由流通嗰個樣嘢咧，就會失去咗啦嚇。只有有，因為冇嘅啫，唔會話give up 少少啦咁樣，其實唔會嘅嚇。 明白吓，好清晰啊！多谢晒你啊，叶旭辉系香港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协会主席，讲咗佢哋嘅忧虑，亦都讲咗咧一啲技术上嘅难度啊。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阿 Rain 同大家报告啲交通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先啦。咁啊，九龙区咧，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面粉厂同埋丽港城咧，都分别有意外噶。咁啊，龙尾塞到去将军澳道。反方向咧，而家观塘绕道去将军澳近码头都多车噶，塞到去宏天广场。咁啊，揸车朋友或者睇可唔可以避一避啦，唔用观塘绕道啦，来往都几塞车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咧，之前亦都系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分别塞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同埋农场道近黄大仙庙，咁啊，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清水湾道咧都塞车嘅，龙尾去到九龙城交汇处，仲有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近住翠屏南村咧二三线都有意外，塞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塞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塞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入口。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0.987 澳元0.69加元1.316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42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15港金现价报1416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0.19美元，卖出1510.58美元。港汇指数系106，冇升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事故啦。咁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较早前咧近住九龙面粉厂同埋丽港城咧，分别都有意外噶。咁而家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咁影响到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咧，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同埋丽港城，较早前分别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近转观塘码头，车龙就排到丽晶花园。咁而喺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住翠屏南村第二三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不过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而家交通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超信路回旋处。另外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狮隧嘅收费广场。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就排到去映月台。其他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车龙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大佬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近观塘裕民坊。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御港湾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井栏处。龙翔道去观塘近住清水湾道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嘅，龙尾去到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咧星期五啦，我哋亦都会咧系请嚟传媒嘅朋友咧，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今晚直播室咧就有胡丽云以及系李月华嘅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讲讲咧寻晚嘅情况啦。咁啊，寻晚咧其实传统上咧就中环兰桂坊咧就好多人嘅，因为会有人咧去嗰度啲酒吧庆祝万圣节咁样。咁但系咧寻日咧喺中环兰桂坊嗰啲酒吧咧就叫苦连天啦，因为咧佢哋嘅生意咧就系因为一啲嘅社会嘅情况咧而受到影响嘅。咁由于寻日咧系有大批嘅人士啦，佢哋就想去蘭桂坊啦，戴住面具啦，咁而警方咧亦都好早咧喺嗰度就實施一個人流管制嘅，大概係夜晚7:30左右，就咧係啲人咧就可以出，但係就唔可以入去蘭桂坊。咁嗰陣時其實就應該係一個比較黃金嘅做生意時間噶嘛。咁啊，及後咧到夜少少嘅時間咧，就更加警方係要出動到催淚彈啦，喺嗰度咧係即係驅散人群嘅。嗱，兩位即係大家點睇呢？我哋留意到咧，今日亦都有一啲嘅市民啦，或者有啲嘅商户嘅说法咧，就话估计唔到警方原来咁早咧就截人流噶啦。有一啲嘅市民亦都话咧，佢哋冇办法去到兰桂坊嗰度庆祝万圣节嘅。大家点睇寻晚警方嘅行动咧？尤其是嗰个时间嘅问题，胡丽云点睇？ 冇啊，我觉得一个好好嘅例子去讲俾市民大众去记得一样嘢。当我哋喺度投诉紧嗰个经济嗰个嘅下滑，嗰个萧条，系因为一班嘅示威者连串嘅一个嘅示威嘅同时间，我哋都唔好唔记得，同示威者嘅叫做合作嘅一方就系一班嘅香港嘅警务人员，一班嘅警务人员嘅，当然我哋都明白佢系需要执法嘅，但系喺四个几月嘅时间里面，甚至最新近呢一个嘅兰桂坊呢一个嘅，庆祝万圣节嘅一个咁样嘅事例里面咧，大家都见得到香港警方其实就好多时系好漫无目的咁样，为咗让自己嗰个工作嘅便利，就完全系将市民大众嗰个真正嘅需要咧，完全系可以真系放埋一边唔去睇，所以引致到大家见得到，琴日兰桂坊嗰度。真系叫苦连天嘅，我谂唔单止系一班想去嗰度嚟对庆祝而冇得玩嘅一班人，甚至嘅就系已经系 book 咗台喺嗰度开紧生意嘅一啲咁嘅小商户，佢哋都因为真系香港警方嗰突然之间无预报嘅警戒之下咧，就已经系就截咗人龙，你叫啲客你点样入去入面嚟对消费咧？咁所以我真系觉得香港警方喺呢个嘅净系单一。蘭桂坊呢一個咁嘅事件嘅裏面咧，佢哋真係需要承擔一個絕大嘅一個嘅部分責任嘅。至於你話嘅琴日香港警方嗰個嘅表現咧，即係我係有一啲嘅猛疹嘅。今日見得到呢一個嘅4:00記者會，香港警方仲依然走嚟嚟到去對一啲嘅社工又好，或者係記者，即係被呢一個嘅警方嘅濫權嚟到去粗暴對待、殴打。甚至就系用呢一个嘅胡椒喷雾嚟喷射嘅时候咧，佢都依然系用紧一个好得意嘅。我发现到咧，每一次咧，当咧传媒咧捉到有一啲嘅事例嚟到去问警方嘅时候咧，佢就永远揾到好多一啲嘅 excuse 出嚟，就系话到啊，如果你个记者咧企喺个警方同埋个示威者中间咧，就会咁样就好难避免噶啦，咁样样。哇，我真系心谂。即系如果我哋一路以嚟听香港警方话，佢哋系一班嘅专业部队嘅时候，佢哋可以即系鉴别清楚，唔会话点样样系殃及池鱼嘅时候，咁点讲往往真系有呢啲事例出现嘅时候，佢又唔会去谂翻究竟佢哋自己系咪真系做得咁专业咧？净系将嗰个矛头就赖咗落去别人嘅身上，完全冇一个嘅承担嘅感觉。我谂我哋香港人唔系需要一个。冇承担嘅一个嘅警察部队咯。 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寻日嘅情况啊，有啲乜嘢嘅观察或者有啲咩评论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如果我哋睇翻时序咧，譬如如果系寻晚喺兰桂坊咧，就应该大概系7:09左右啦，就唔准啲人咧 入去得几粒街，然之后到八点嘅几嘅时候咧，就公布咧入兰桂坊嘅路段咧系唔会再开放，要求咧人群散去。嗰阵时系有大批人咧聚集喺威灵顿街，准备入去兰桂坊啊，去食晚饭啊。咁有啲人士咧就同警方理论，但系都冇办法咧入到去噶。咁今日咧晏昼警方四点钟嘅记者会啦，港岛总区嘅高级警司吴乐俊咧，佢就系被问到啊，寻晚咧点解八点几就封闭兰桂坊咧？咁啊，吴乐俊就话咧，六月起咧呢一种嘅公众活动潜在嘅风险咧系非常高，事前亦都同兰桂坊协会沟通咗咧，寻晚点样去确保公众安全同埋市民避免受到暴力事件嘅影响嘅。佢咧就话亦都重提到九十年代啦，兰桂坊嗰个人踩人嘅事件，就话如果警方咧唔以一个严谨嘅方式处理，再出现人踩人嘅情况咧，大家都唔会乐见。又话咧收到有资讯咧系有人会喺兰桂坊最繁忙嘅情况之下，用汽油弹袭击警员，以及咧寻晚就见到咧有大概二三十名咧戴住 V 杀面具嘅人士嗌口号，咁亦都唔清楚咧佢哋系咪有暴力倾向，所以咧就大概喺7:20咧将有关嘅评估就通知咗兰桂坊协会，并且相信咧系需要关闭兰桂坊，协会亦都同意决定。咁佢亦都话咧就系警方咧需要喺公众安全同庆祝节日嘅自由之间咧系要衡量嘅，但系寻晚嘅情况咧就系、是。面对他们有一个评估呢，就说是有一个安全的威胁，保障安全比起庆祝自由更加重要，这个就是警方的说法。李月华怎么看呢？ 即我想如果警方是继续采取这个态度的话，他基本上可以宣布呢，即之后12月、啊、平安夜好，或者是除夕好，所有即公众活动都要取消啦，即大家就不如宵禁好了。因为呢即未發生嘅嘢，佢可以話咧有咁嘅風險。嗱，我唔知警方收到啲乜嘢嘅消息嚇，去評估呢個風險。即如果警方個態度係咁嘅咧，蘭桂坊唔係即蘭桂坊嘅活動啦，我中意去嘅地方。 唔係你去嘅地方係啦， 但係我都去過嚇。 係， 即我好快走添，因為喂人實在太多啦，咁 好嘈啊。 係每年都係咁嘅， 冇錯。 OK， 每年都好嘈吵嘅。每年咧，啲人都会企晒出条街度咧，系饮酒啊、庆祝啊咁。咁其实过去警方系做喺佢嘅角色系乜咧？系人流嘅管控，的确系嘅。 嗯， 系话有啲路只可以上，唔可以落。 系 啊，即系作一个咁样嘅流水式， 单程咁样流水式行。 咁就避免咗咧，即系人踩人嘅惨剧。过去警方系做得好好嘅，喺个惨剧之后，但系今次嘅事件系好明显，就系警方唔系要做呢样嘢啊嘛。即系而家佢你未发生嘅嘢咧，你就当佢会发生吓，然之后咧就讲到好恐怖，咁截住啲人。其实如果大家睇现场嘅片嘅时候咧，其实嗰啲人系好猛啊， 嗯， 即系去嘅人系好猛啊，嗰啲系咪示威者嚟嘅咧？嗰啲系去消费嘅人嚟嘅，即系而家嗰啲俾你截住嘅人咧，其实佢唔高兴啊，佢唔系示威者嚟嘅， 嗯， 同啲警察去嗌交嗰啲咧，其实系。我睇落去咧，唔系嗰啲示威者，系普通嘅消费嘅人。咁即系如果差人系咁样嘅态度嘅话咧，真系我唔知道咧。之后咧，几乎所有大型嘅活动咧，唔使搞噶啦。 嗯， 即系唔知道去到几时啊？即系如果你话要香港嘅经济重新恢复嘅话咧，即系我觉得咁樣嘅做法真係好唔妥當咯。 嗯，其實今日咧就已經係12月1日啦。如果距離聖誕節咧，又或者係一啲即係一啲嘅商户咧，佢哋會做一啲聖誕慶祝活動嘅期間咧，都唔係距離太遠噶啦。因為12月25日啊嘛。咁究竟今年又會個聖誕節又會係點樣咧？頭先阿李月華亦都提出一個咁樣嘅問題嘅。咁警方究竟會點樣處理咧？嗱，大家去打電話嚟1872-31啦，講一講尋晚嘅情况同埋我哋点样评估咧？往后啊，这个圣诞节嘅情况嘅，不如听听众嘅睇法先啦，好嘛？两位有李先生喺度，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 系李生你好。 即系琴日我咧就喺兰桂坊现场嘅， 系 咁咧又好得意， 系 咁我哋去到咧，嗰啲警察又到。 你几多点啊？可唔可以讲你喺兰桂坊嘅时候几点啊？ 我哋好早啊，差唔多啊6:00松啲啦，因为要等放工啊。 你系去食饭啦，表达意见就系点噶？食饭要饮酒， 系去饮酒啊，高永牛咯， 系 扮鬼扮马，林总你年年都咁噶啦，系咪先？ 系。 咁啊，人就梗系多噶啦，系咪先？咁啊，其实有边、去惯啲酒吧都好多老友噶，咁啊有外国人啊，有本地人，乜人都有噶。 嗯。 咁啊，去到咧，我哋就好彩咧，就啱啱响嗰个城入边。咁即係同警察隔開咗嘅， 嗯， 即係我哋係去，咁啊喺個繩入面，佢解咗條繩啊，唔知點解邊個解咗條繩喺度啦， 嗯， 我哋一個跟一個咁啊行啊，係，咁啊期間咧有啲警察喺度， 嗯， 就唔知講啲咩啦，我又唔知講啲咩，咁我啲嗰啲外國朋友又唔知講啲乜， 嗯， 咁大家講下嘅，咁啊嗌交， 嗯， 咁都有喎， 嗯， 咁我心話喂，大佬我哋香港需要做遊客生意啊嘛。系咪先？我哋而家出嚟消费，咁同埋啲其他游客一齐，咁、系影响香港啊嘛。咁你啲态度咁样，点解咧？ 咁你最后喺嗰度逗留到几多点咧？你系成功地入到去兰桂坊噶嘛？逗留到几多点？ 我玩到好夜都，但系啲警察吉停咁啊，跟家人啊，越嚟越多警察。 系。 咁后屘啲人好多人都走啊。 系。咁后屘施放催泪弹嗰度，对于你哋所身处嘅有冇影响咧？ 我匿埋咗， 匿埋咗啦。 我哋嗰度冇影响，我哋个酒吧嗰度冇影响嘅。 明白。 有啲酒吧有， 系 有啲酒吧有噶。 好多谢晒啊，李先生啊，讲到寻晚嘅情况，有陈生、哦，陈生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有咩睇法？ 我寻日我都系兰桂坊嘅， 系 咁我就我都系即系学你睇，我成日去啦，所以就可能我有啲窿窿罅罅钻到入去啦。 嗯， 我都系七点几到。入去嘅， 系 咁，但系我觉得警方咧，因为我去到咧就唔系好多人嘅啫，只系得几粒街头嗰橛，兰桂坊头嗰橛系有我谂百零人聚集到啦。咁因为警方已经喺度噶啦，所以佢哋又会聚集咗喺度。 嗯， 咁一路跟住就封路啦。如果我觉得佢系如果封嘅时候咧，佢系应该咧第一即系就提早同啲人讲。即系八点半兰桂坊会封噶啦， 就俾出唔俾入咁样吓，提早讲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呢个应该系你一早去俾咗识路人先，你唔好理人哋搞唔搞事先。我觉得呢样嘢第一样嘢 OK，第二样嘢就系话，因为我就喺兰桂坊见到嗰啲人咧，我谂嗰啲会消遣多过会系搞事咯，即系嗰个 moment 嚟讲，因为你就当你喺。铜锣湾行落嚟，九点钟开始行落嚟都要半个钟啦，最快系咪？我当你跑，咁你系咪可以八点半先截咧？或者八点半即系一早同喺啲媒体度讲话，八点钟我哋只系俾出唔俾入噶啦，咁样因为为大家安全。咁我觉得会好啲，你多半个钟头个人流系唔同咗嘅兰桂坊嘅环境。 嗯，明白，应该俾啲适当嘅预告。多谢晒你啊，陈先生嘅睇法。咁啊，唔知道咧，往后警方喺呢啲嘅节庆嘅场合咧，会点样处理人群嘅情况啦？嗱，休息一阵咧，转头翻嚟咧，讲一讲另外一个大家都好关注嘅，就系最近嘅一连串嘅临时禁制令啊。 根据投射 projection 咁样睇下，你会点睇啊？喺白雪公主里面咁多角色咧，你会希望演边一个角色咧？A 白雪公主 ，B 继母 ，C 白马王子 ，D 七个小矮人。唔好意思，我想问咧，白马王子系咪一定白马女？ 系啊， 我啊， 好担心你、啊，字面上都解唔到 啊。唔系，我意思系，究竟佢有冇骑过白马咁解啫？ 祝心你。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今日嘅香港。无论属于乜嘢立场， 我坚信一个自由开放嘅香港。 关于引渡嘅法律问题嘅理性思考， 要以良知执法同埋守法。 如果你仲有咩问题，我系乐意同你讨论嘅。 今个星期嘅香港家书有私隐专员黄继仪讲下佢哋点应对起底潮。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嘅。嗱，聽朝早嘅香港家書咧，就有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賢啦，講一講咧起底嘅問題啦。咁實際上咧，其實我哋上個禮拜個節目都討論過噶啦，就係、是、律政司咧，佢哋申請咗一個單方面嘅臨時禁制令，就係、是、就住一啲叫做即係針對警員及其家屬咧作出一啲嘅資料披露嘅行為咧加以禁制啦。咁其實咧，尋日亦都有一個新嘅禁制令嘅，嗰、那個禁制令咧就限制一啲網上嘅平台咧發布一啲可能係促進啊、鼓勵啊或者煽動啊，會係造成非法人身傷害或者係任何財產非法損害咧嘅依個嘅臨時禁制令嘅。咁如果我哋再睇翻啦，之前有另一個禁制令咧，就係講緊唔俾啲人行去警察嘅宿舍附近咧作出一啲嘅滋擾啦。咁似乎咧就係近排我哋都關注到有好幾個嘅臨時禁制令咧係頒布咗嘅。大家點睇？即係呢幾一連串嘅禁制令嘅情況咧，尤其是佢係一個單方面嘅禁制令啦。咁亦都最近嗰兩個咧法庭亦都好快地就做咗一個嘅決定，頒咗一個臨時禁制令嘅。大家點睇咧？嚇，胡麗雲。 我覺得依家即係似乎香港政府都玩開有條韌喎。首先第一，即係自從呢一個嘅袁國強做呢一個嘅律政司司長嘅時候，即係自己親自操刀嚟到去入禀法院嚟到去挑戰，即係一啲嘅個案之後咧，跟住就到依家阿鄭若驊咯。咁喺即係短短十月嘅裏面，由記憶嘅裏面，好似14號就係話呢一個嘅。个宿舍打落去之后嘅几宗嘅个案，都系由佢亲自或者同埋呢个警务处处长走嚟到去入禀法院嚟到去落呢一个禁制令。我觉得呢一件事件嘅里面咧，好正正系证明一样嘢，佢真系政治凌驾于法治。简单一句，所有嘅事件其实都可以系有刑事嘅条例可以已经系处理得到。只要你揾得到，但个问题现在佢哋唔去做翻呢一个正常嘅做法，而系选择用一个民事嘅手段嚟到去达至一个嘅即系快刀斩乱麻嘅一个嘅迅速嘅效用嘅一个嘅强暴嘅禁制嘅方法嚟到去阻止禁止人民应有嘅一啲嘅权利嘅时候咧，呢一个嘅做法系非常之恐怖咯。 好，或者我哋休息一阵，先听一节咧7点嘅新闻报道，电话号码18723111。 参加进博会的美国企业有192间，比去年增长 18%， 美方参展的面积是各参展国之中最大的，说明美国企业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市场潜力，愿意继续投资中国，深化和中方的务实合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同大家報告有關啲公共交通安排先啦，就係、是、港鐵嘅。港鐵咧就除咗機場快線啦，咁啊仲有輕鐵同埋港鐵巴士服務咧，會喺今晚11点就結束噶啦。至於機場快線方面咧，喺今晚嘅11点起至到尾班車咧，淨係提供香港站至機場站來往嘅服務啊。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的支路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就塞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很多车，塞到去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深麻实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塞到去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即是出去九龙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单车馆噶。咁啊，港岛路面方面咧，中区嘅红棉路上山近住爱都大厦一带咧比较塞车噶，龙尾去到婚姻注册处附近。 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就近住政府总部对开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啲，有少少挤塞。九龙嘅路面方面咧，观塘绕道去旺角之前近住面粉厂同埋丽港城咧，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比较多车。而反方向啦，咁啊沿住观塘绕道去将军澳咧，近住码头一带咧都系非常繁忙嘅，龙尾喺丽晶花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嗰段都系多车噶，咁啊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启业村附近啦。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带都多车，咁啊排到去九龙湾启业村附近。清水湾道西贡方向咧，之前牛池湾街市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其实都清咗一段时间噶啦。咁大家清水湾道下行都系好多车噶，即系下行去咧个龙翔道嗰边，咁啊塞到差唔多井栏树附近。龙翔道东行去观塘咧，近住清水湾道都系塞车嘅。咁啊慢车个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咁远噶。将军澳道去观塘近住鲤鱼门道嗰段都系比较塞车啦，咁啊塞翻去呢个将军澳单车馆嗰边。新界方面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跟住隔田村对开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咧就红梅谷路一带就比较多车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火炭御龙山一带咧仍然系繁忙嘅，龙尾去到科学园。而反方向啦，咁啊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带都系多车，龙尾分别去到海福花园同埋美林村噶。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嘅问题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好多人都问咧，今次嘅财进咧点样选出嚟嘅咧？咁样最重要就系佢嘅表达能力咧系风趣幽默，而且咧知识广博，咁诶发挥佢哋独特嘅意见。 新一届招财计划表现突出嘅财进系咪真系做节目嘅材料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嗱，剛才咧就講到最近嘅幾個嘅臨時禁制令啦。咁或者簡單地數一數啦。咁尋日咧嗰一個頒布嘅臨時禁制令咧，就係律政司長咧作為公眾利益嘅守護者咧，係向法庭申請單方面嘅禁制令嘅，就係禁制任何人啦，非法及故意咧喺任何互聯網平台或者媒介上面咧傳播啊、發布啊或者重新發布啊任何。是促进、鼓励或者是煽动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暴力的讯息，同埋呢是有意图或者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是财产损害的。而一些协助造成、促使、唆使、煽动等等的行为或者授权、他人从事上述行为或者参与上述行为呢，都是属于禁制令的禁制范围的。咁另外一个的、禁制令呢，就是律政司及警务处处长咧系因应呢个警员被起底啦，就系、是、入禀咧系法庭咧系颁一个临时禁制令咧，禁止任何人就非法披露警员同埋佢家人嘅个人资料。呢、這个亦都系获得咧系法院咧批出呢个临时禁制令啦。咁后屘亦都系嗰个嘅禁制令嘅被告嗰个范畴咧系有一啲嘅调节咗嘅。咁跟住另外嘅一个禁制令咧就系、是、咧。关于头先讲过就系、是警察宿舍嘅，咁嗰个咧就系、是、由律政司入。 品法院啦，系申请一个临时禁制令咧，就系禁止公众人士占领或者堵塞咧21个纪律部队或者已婚警察宿舍，亦都系禁止公众人士对呢啲嘅宿舍造成破坏啦。咁仲有一个嘅临时嘅禁制令咧，就系关于选民嘅资料嘅，呢个咧就系由呢个警察队援助级协会咧，佢哋去申请嘅，咁就其实系主要嗰、那个内容咧，就系讲紧咧系禁止向公众及候选人披露选民登记册嘅资料嘅，都系有一个临时禁制令嘅。咁当然就系我头先即系简述咗，即系几个临时禁制令啦，入边嘅详细内容咧系各有不同，咁又不在此叙述啦。咁不过李月华头先就系讲到，即系近期都几好几个嘅禁制令啊，亦都系单方面申请嘅临时禁制令，你点睇？ 我覺得昨天那個是最恐怖的，因為第一就是 互聯網那個， 互聯網那個是即係喺傍晚之後嚇，突然間新聞出嚟話，我入去入品咗申請中禁制令，攞埋添啦，咁即係批咗啦，咁即係完全係公眾真係毫不知情，你仲話咧係個公眾利益嘅守護者，我覺得用呢個身份咧都幾諷刺嘅，因為今次大家去檢討一下咧，到今時今日呢、這、一個逃犯條例演變成一個嘅逆權運動咧，其實始作俑者係邊個咧？其中之一就係我哋嘅律政司司長啦，即係律政司呢度。咁而家佢倒轉嚟就話佢自己係公眾利益嘅守護者，我覺得真係非常之諷刺。好啦，一個咁嚴重嘅，其實對言論自由嗰個限制咁大嘅，出咗嚟之後有冇政府官員出嚟解釋咧？冇。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嚴重。點解？你申請完之後好啦，我俾你申請完之後，你唔開個記者會嚇，將記者好多好多嘅疑問或者代表公眾嘅疑問去解答咧，我覺得呢個係問題。如果你話佢喂咁，你教人做汽油彈喎，咁呢個好直好就是、一定要禁啦，咁係即係你可以話誒咁好清楚啊咁，但係你仔細睇下嗰個佢嗰個申請嘅範圍咧，其實有好多所謂嘅灰色地帶。你點樣去演繹嗰樣嘢？如果你話嗰樣嘢，我淨係去禁，唔准你去講呢樣嘢，哦，好清楚啊咁。但係而家嘅範圍唔係啊嘛，係好闊啊嘛。咁嘅話，咩叫做教唆咧？咩叫促進咧？即係如果一個新聞記，即係新聞界去訪問一個所謂擁護者嚇，講佢自己嘅睇法啊，或者佢自己做過啲乜嘢，係咪叫促進咧？即係我覺得係有好多好多嘅灰色地帶喺度。 好，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一连串嘅禁制令有啲咩现象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21啦，同我哋倾下啦。嗱，喺度咧，又不如讲一讲另外一单都系禁制令嘅，不过呢个咧就法院系拒绝颁下临时禁制令，系边个申请嘅咧？就系、是、无线电视啊，佢哋系向法庭咧申请个临时禁制令啦，就禁止任何人非法及故意咧袭击无线嘅员工同埋毁坏佢嘅财物噶。咁但系咧，今日咧喺法院嗰度咧，法官就话法庭唔能够单纯因为被告人咧话感到惧怕咧就批出禁制令，亦都认为咧无线新闻部嘅员工喺过去几个月咧受到嘅袭击咧只系个别事件，情况咧喺十月七号之后咧已经冇再发生，无线亦都冇办法证实咧喺呢个日子之后咧有任何人身或者系财物嘅损害嘅。咁法官咧又认为咧就系即使颁下禁制令咧要执行亦都有困难，强调咧，法庭颁下禁制令之前咧，必须系要确保咧公众系准确知悉禁制令嘅内容。但系咧，无线嘅新闻车同埋佢嘅器材，连月嚟咧已经系遮盖咗公司嘅标志，佢嘅采访地点啦、时间咧亦都是不固定的。如果是因为要執行禁制令而要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表明是无线的雇员，他们会有犹豫，亦都有违无线申请禁制令的原意。他说没有办法预期禁制令会有恰当的展示，所以最后他是拒绝颁下禁制令，即是几个原因几个因素。胡丽云有什么看法？ 我谂即系这个的无线电视这个的申请禁制令被拒绝这个的最新的个案咧，其实同之前的嗰啲法院就听完之后，沉沉声就即刻就俾咗一个临时禁制令落去嘅时候咧，做到一个几明显嘅一个嘅比较嘅。咁我谂喺个比较里面，就系令到公众系值得去留意嘅，就系究竟我哋嘅法官佢喺处理呢啲个案嘅时候咧， 究竟佢哋嗰个嘅，佢哋嗰个嗰日嗰把尺系点样度？而呢把尺佢点样度嘅时候咧，其实里面都系涉及到就系话到佢哋究竟嗰个包容性系有几大？ 嗯。 即系喺呢个个案，即系讲紧禁制令嘅时候，以翻我即系记忆，即系摆低咗好耐，即系记忆嘅里面咧，就系你要去申请一个禁制令嘅时候，你都一定要有一个元素方，有一个嘅有一个清楚嘅元素方，有一个清楚嘅被告人，你先至仲要加上个被告人去做咗 N 咁多嘅一个嘅事件，而引致到个法官佢去考虑究竟我系咪真落呢一个嘅禁制令，嗰、那个嘅合理性。但我哋睇翻今次件事件嘅里面。律政司同埋呢一个嘅，或者系同埋呢一个嘅警务处处长，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已经可以代表晒所有嘅一个嘅三万几嘅一个嘅警务人员，话嚟到去日本去申请一个嘅禁制令，而喺嗰个嘅提交嘅一啲嘅证据去显示翻，就系话啲被告人去侵扰嘅行为咧，亦都即系公众嗰度唔系咁见得到佢。俾咗有幾多個檔案出嚟，嚟到去向個法庭去說服個法庭嚟到去接納啦。只係單憑翻我哋去睇翻我哋日常見到嘅嗰啲嘅事例，咁係咪就係已經係足以去令到個法官知得到有邊一啲人係受到傷害咧？嗰、那個嘅程度係咪真係四個月日日都發生緊咧？又唔知嘅喎、被告人係邊個咧？到今時今日冇一個人係知得到。被告人是谁？但个法庭就系咁样样就判咗啦。当然，阿官佢都讲到，要平衡翻呢一个嘅公众利益，呢、这、一个冇人会质疑嘅，个个人都会认同嘅。但系嗰个公众嘅利益，除咗嗰个嘅人嘅嗰个嘅安全性之外，其实我哋嗰一个嘅公众嘅利益里面都包括呢一个嘅行动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资讯接收自由等等呢一啲嘅嘢嘅。我哋现在话有一啲人可能做咗一啲嘢，现在就要全世界嘅人同佢一齐嚟到去承担呢一个嘅后果。我又觉得好似系咪嗰个嘅天秤好似倾斜得比较犀利咧？大家一定要去留意翻无线电视呢位无线电视呢个禁制令个法官讲嘅嗰番嘅说话，其实系几清楚地去。交代得到法庭，如果要颁一个禁制令嘅时候咧，其实佢真系要系好清楚地去睇，究竟依家嗰个被告对嗰个元素造成嘅嗰啲嘅所谓嘅伤害，究竟嗰个嘅频率、程度，以至到你个被告系边个先？连呢啲你一切你都唔知嘅时候，我就漫无目的咁颁咗落嚟，有啲奇怪咯。第二样嘢都讲紧个执行性。如果我话依家A 君走去告 B 君，就话到唔俾佢走入我嘅地方啊，个走入我呢个警察宿舍得，咁啊法庭话要颁啦，咁系啦，咁 B 君系边一个咧？依家个 B 君完全唔知嘅，即系如果我一个送外卖入去嘅时候，佢都可以随时话我，我系咪真系会违反咗啲禁制令？咁所以引致到就系话，究竟颁咗呢啲咁嘅禁制令出嚟之后，你个执行？能力又冇存在咧，我都好大怀疑。第三，佢依家嗰啲咁样样嘅禁制令嘅里面所用嗰啲用词咧，当然嘅呢啲系一定好好典型嘅一啲嘅用嘅字眼，即系譬如恐吓啊、滋扰啊呢等等嘅。但系事实上，即系如果大家一直以嚟留意紧呢一个嘅四个几月嘅社会事件嘅时候咧，其实所有嘅人嗰个嘅对话咧，佢哋用嘅字眼咧，你都要真系拗一拗下个头，你先至能够可以理解得到佢讲紧啲咩嘢。嗱，举一个例子啊，就系呢一个嘅清真寺事件之后，跟住话出现装修呢个字眼，即系装修呢个字眼对寻常人嚟讲，唔系就系装修咧，你唔会谂得到有啲以外嘅一啲嘅意思噶嘛。即系换句话说，你个现实嘅生活嘅里面已经唔系话你依家讲话，依家要嗌所有嘅人咧，立晒所有又刀啊又枪啊，走去边笪地方要杀人，唔系咁噶嘛。咁所以你个执行嘅时候，你叫前线嗰啲人执行又点执行呢？好啦，我当真系要上到法庭嘅时候，喂，依家打 打诽谤啊，又要找人嚟到去解说翻，即系嗰个字眼依家嗰个真实嘅意义，或者嗰个嘅流变点样样，然之后先再说个官佢信唔信啊？即系所有一切嘅嘢，令到你真系觉得系个头。个头真系感觉到痛啊！唔完全唔明白究竟我哋个律政司佢依家佢嗰个嘅行为，究竟佢知唔知佢自己做紧啲咩事？佢嘅侵害个社会嗰个嘅造成嘅影响系有几大？个法庭又知唔知道社会民间里面发生紧咩事？ 刚才讲到嘅一啲嘅字眼咧，喺清真寺嘅事件发生之前咧，都有出现到嘅。咁不过就系即系讲紧，似乎系咪有一啲嘅人士用其他嘅字眼去形容紧一啲嘅破坏啊，或者其他嘅等等行为咧？咁亦都再补充一下啦。头先亦都讲到，就系上个星期啊，系高等法院批出一个临时禁制令咧，就系禁止任何人咧系非法或者故意喺未经同意嘅情况之下咧，去使用发布或者披露警员同埋佢家属嘅个人资料啦，咁后尾咧，其实法庭咧系修订咗个命令，将佢嘅涵盖范围咧系略有收窄嘅。嗱，我哋转头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讲另一个嘅议题啦，就系喺呢个反修例嘅事件当中啦，记者传媒采访嘅时候遇到嘅情况，同埋究竟应该用啲咩方法表达传媒嘅意见咧？啊，转头翻嚟倾一倾啊！ Michael， 做咩听埋晒啲咁惨情嘅歌啊？ 咪因为你咯，你粒声唔出就离开懒人包团队，咁我哋以后点算啊？ 咁你大可以放心啦，今个星期我哋会讲散水懒人包，之后嘅懒人包就交俾你啦。懒人包将你想知嘅、需要知嘅，放晒喺一个细包包入面，等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知天下事。 逢星期日下午4-5，罗启新、侯家明同你练精学懒， 60分钟走遍世界。 瑞士嘅大选会唔会都预示住欧洲喺政治上越嚟越多绿党嘅参与？ 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尹志谦， 绿党嗰个分歧即系可能比较理想主义，呢一个亦都系好大嘅一个问题，可以攞到最大嘅选民，但失去佢嘅原则，但同时间又入到政府，呢三样嘢系难去做一个平衡。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108,000里，星期六早上11:00，香港电台第一台。 记得我嗰阵时都好肥啊，180磅都肥仔啦。当时就自己一个人就飞咗去新加坡入兵营，真系阳光咗好多啦，同埋真系主动去帮手洗碗啊抹地。我谂呢一生人即系唯一嗰次见到少少六嚿腹肌。 佢系入行35年，吴代勇。 咦，你系本来做紧一个小生，无端端就走咗去抵钱洗啊，拍生金片。但系喺我嘅立场，我觉得个角色需要我唔系，甚至乎今日我都唔系。 星期日朝早8-1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嗱，喺反修例嘅事件当中啦，即系好多示威啊、冲突当中啦，记者咧都系企咗喺最前线嗰度采访嘅。咁亦都咧同警方嘅一啲嘅摩擦咧，亦都即系。似乎是越来越多了。咁另一方面呢，亦都有记者喺采访嘅时候啦，就同警方呢发生一啲嘅冲突，包括咗喺禁蒙面法嘅規例生效之后呢，被警方係除低佢嘅面罩啦。咁又亦都係发生过呢，係记者尋晚亦都有啦，就係俾警方呢係噴胡椒水呀呢啲嘅事件嘅。咁針对住以上嘅种种嘅情况，过去呢喺警方嘅4:00记者会上面呢，亦都有记者用唔同嘅方法呢表达佢哋嘅不满嘅，包括係譬如戴住头盔去采访嗰个记者会啦。咁喺刚刚喺呢个礼拜呢发生嘅一件事呢，就有记者呢喺个记者会入面呢就读咗一篇嘅声明，并且係以电筒呢就照返向警方，因为就话警方呢经常都係以电筒呢係照住记者嘅镜头，令到佢哋无法采访嘅。咁跟住亦都有话离场杯葛啦，亦都有一啲嘅媒体呢係响应咗啦。咁跟住亦都睇到呢网上呢有一啲嘅讨论，就係话喂，既然如果係咁嘅时候，咁记者係咪应该要杯葛嗰啲嘅记者会呢？好啦，呢度有两个问题啦。 第一樣嘢就係、是、記者會本身咧係一個採訪嘅場地啦。咁究竟係唔係合適係記者喺上面將呢個採訪嘅場地就變成一個佢哋表達佢哋不滿嘅場地咧？第二樣嘢就係關於杯葛。这个的问题啦，如果杯葛的时候又会不会造成公众的知情权有所影响呢？不知道两位即亦都是曾经记者工会做过负责人啦，点睇呢个问题呢？例如话。 第一，我想今次有同业是在记者会上面做出一些的抗议行动呢，我觉得 是到一个真的即忍无可忍。因为我想是过去几个月由警方开记者会，一开始的时候我都觉得即警方开记者会都是一个好的，即每一次可以有问题我们有一个机会。因为过去未开记者会之前，我们只是问警方用了几多弹药呢，我告诉你，我们问了几十问了成个月都是问不到的。好，那有记者会一个好事情来的。但是个记者会里面其实点解到而家有啲人啊，坊间有啲人话呢个叫警方会系方言嘅方咧，就系好多时候警方其实唔系答紧记者嘅问题，而系只系当呢个系一个宣传嘅渠道。OK， 唔紧要嘅，因为警方一开波就系有最起码30分钟去讲佢嘅嘢啊，最起码呢个有时候去到45分钟嘅。所有的无论那个媒介是什么的政治立场都好，亦都包埋PPRB 啊，或者政府的网站啊，都有直播的。即是说呢，这个公众去听警方讲嘢的渠道呢其实是很多的。但是记者的作用是要去发问一些问题，我不是一个你的宣传工具嘛。所以当成日佢哋会话咧，呢个系我哋嘅场。我谂记者都系好激气嘅，即系我自己听到咧，我觉得好硬耳嘅。即系呢个场地的确系你嘅场地，但系你唔好当呢个记者会就系记者系帮你发布你要讲嘅嘢嘅一个工具啊嘛。咁呢个过去好似你话斋就系好多出现嘅冲突。記者其實已經，譬如包括記者協會啦，都已經發過好多聲明啦，甚至冇亦都有。在这个记者会上面代表记协会发过声明。但是其实我们看不到是有改善，其实是恶化。即是这个 是很大的问题，因为警方是一个纪律部队。如果这班的长官这班的高级警司总警司坐在这里，他是代表警方的时候，而他没办法告诉我们他可以约制到前线的警务人员的，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咯。咁我谂系去到一个地步、就系前线嘅记者受伤嘅，只系报道咗出嚟，大家知道有啲记者受伤。我话俾你听，其实更多系冇报噶，个个记者都多多少少系伤过噶。但系嗰啲我哋觉得都系我哋自己工作嘅一部分啦，即系唔会话咧，因为咁我哋觉得话要炒大佢咁，唔系。即系我话俾你听，其实个个记者都伤过。多多少少，咁个问题就系我哋要做我哋嘅工作，即系我哋希望警方亦都恰当地做佢嘅工作嘛。 好，嗱，电话号码18723，大家点睇呢一个议题咧？社会上有唔同嘅人士有啲不同嘅意见嘅，有啲就话咧会系影响咗佢哋接收即系政府嘅资讯嘅，咁你又点睇咧？18723，转头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大批市民昨晚戴住不同造型的面具，由维园游行往中环兰桂坊，防暴警察在多处发射催泪弹、布袋弹和海绵弹驱散游行在行人路的市民，喷射胡椒喷剂。本台一名摄影记者两度被喷到胡椒水，需要送院治理。警方说警员不会故意向记者喷胡椒喷剂，但是若果记者身处警方和示威者之间，受伤的情况一定会发生。民权监察发言人黄浩然说，最近几个星期 發現警方又濫用胡椒噴劑的情況，促請監警會就警方的執法及時介入。昨晚在旺角彌敦道和荔枝角道交界的休憩處，有社工懷疑被警棍打傷頭，傷口至少七厘米。受傷的社工說，當時警員捉住一名長者，上前了解的時候感到頭部有硬物撞擊，事後看到片段，發現自己被警棍打了最少五下。他形容今次警方打的不只是他的身體，而是在社工的尊嚴上狠狠打下去。星島集團發公告說，知道最近公司的股價和成交量上升，目前正同對公司有興趣的潛在獨立投資者進行磋商，磋商或者未能夠成事。集團說並不知悉價格和成交量變動的任何其他理由。升到今日收市報1.32，兩日累升近28%。英國埃塞克斯郡上個星期在冷凍貨櫃發現39具懷疑偷渡客的遺體，當地傳媒報道，截至到昨日，一共有31个越南家庭就家人在英國失蹤向越南當局報案，其中包括21个義安省家庭和10个河靖省的家庭。越南有關部門已經採集一些懷疑是死者家屬的 DNA 樣本，協助識別死者身份。粵通社報導，河靖省公安廳根據初步調查結果和搜集到的資料和證據，就事件以非法組織他人偷渡國外行為進行刑事起訴，但是報導沒有公布被起訴一方的具體資料。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4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日間天氣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和乾燥，下周中期天氣稍涼。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车龙就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接近爱民村。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交通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今由于受到将军澳道落去观塘道之路的繁忙交通影响，现在车龙排到近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今后少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在海丰园。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的，现在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后少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一段都车多，龙尾北架山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现在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今日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之后再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嘅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系会提早喺晚上嘅11点结束。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哎呀，到期要帮阿妈交水费，仲要赶住交税同差饷地租添，点算啊？系，而家开始水费、税同差饷地租单都印咗转数快嘅 QR code， 只要用手机银行或电子钱包扫一扫就可以缴费。转数快，数码缴费话咁易。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知识率阴阳烛成长股负债收益曲线，巴菲特十年。 到底佢哋讲紧乜？ 咪系，我都就嚟老闭塞。 喂喂，唔使咁心急，听投资教室，技巧会升级。 咁咪即系有金汁。 楼市是调整几多佢先会反弹呢？ 嗯， 哦，原来就唔系睇楼价嘅，我应该睇成交量嘅。 哦，原来睇呢样嘢。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上昼9:04，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01嘅。刚才就讲到啦，喺呢个反修例嘅示威啊，同埋成个事件当中咧，记者喺前线采访咧，都同警方发生咗好多嘅摩擦啦。咁亦都有记者咧被即系警方咧喺禁蒙面法规生效之后啦，就扯低佢哋嘅面罩啦，又或者咧系被警方以胡椒水咧系喷射到嘅。咁究竟对于记者佢哋喺警方嘅记者会上面？做一啲抗议嘅行为，咁大家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01同我哋倾下嘅。不如听听听众嘅睇法先。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位听众李先生喺度啊，李生你好。 系、hey, 你好，你好， 你好李生，有咩睇法？ 系冇想发表下即系对于即系警察对记者嗰、那个即系作为市民嘅睇法啦。 系 咁由即系几个月前啦，即系开始见即系嗰个情况咧，就即系而家越嚟越差。咁即係可能就即係掹，而家就掹面罩啦，即係可能即係兜口兜面噴啦。咁我哋咧就即係作為市民，我哋即係首先就即係好多謝即係響現場採訪嘅記者啦，或者係即係嗰啲幕後嗰啲啊，嗰啲即係揸機啊嗰啲。其實冇咗佢哋咧，我哋係即係唔能夠睇到好多嘅真相啊。咁相反咧，就係、是、即係警察就即係。喺佢現場嗰度啊，或者佢喺記者會嗰度咧，佢即係話可能佢話咦，我係即係叫啲記者係唔應該行埋，但係同我哋事實睇直播，即係嗰個畫面係完全唔同嘅，即係佢個解釋咧，咁令到我哋都好氣憤嘅嚇，即係呢樣嘢嚇，咁即係我都係再次係即係多謝話喺呢段咁即係香港比較即係艱難啲嘅社會事件嘅情況，即係記者啊同埋其他專業。嘅人員啦，即係包括櫃台啦，啊，即係我亦都唔有時唔係好明白，即係你哋都係一個政府部門嚟，即係警方都係政府部門，即係有時你哋都受到一啲好唔公平嘅對待啊，或者係阻撓採訪咧，我哋都即係作為市民都好氣憤啦，即係想即係表達一下啦，啊，即係呢度嚇。 明白。 咁另外咧就另外一點咧就想講咧就即係比較再引申多啲嘅咧就話。即係即係其實我哋而家睇嗰個，即係因為即係警察咧，社會即係政府嘅打壓咧，我哋其實好多嘢都改變緊嘅，做市民，即係可能我哋嘅即係睇電台嘅習慣都改變咗。我諗呢度喺網嗰度，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扭咩台啊，唔扭咩台啊，咁即係個趨勢都好明顯嘅。即係如果你話警方啊，即係小節執行即係法治嘅警方啦，或者即係再。大啲就即係為政者，佢唔發覺係即係即係市民其實因為佢哋嘅即係種種嘅措施嘅即係失效啊，或者執法嘅失效，即係開始改變咗，佢唔察覺呢樣嘢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非常非常之危險嘅，即係社會即係日後付出嘅代價更加大嘅，甚至我聽到即係佢而家話嗰個係咪四中全會啊？我唔知有冇聽錯。啊！即係佢話啊，我哋要堅決去，即係唔可以姑息或者唔可以縱容咁樣。即係啲即係可以，即係啲市民咧，即係特別係市可能香港嘅市民做一啲反對嘅乜嘢啦。咁其實我覺得市民或者即係有時傳媒界即係反對嘅嘢，正正就係即係嗰個即係政治嘅現況，佢哋缺失嘅嘢。 嗯。 即係為政者缺失嘅嘢。即係如果你話佢係佢哋嘅即係嘅即係。佢哋嘅所持嘅態度就係話，我唔能夠縱容姑息，即係調翻轉佢哋反為可以縱容，即係我哋指出佢哋過失，可以容許佢哋自己有啲過失繼續咁樣落去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即係我自己對於 即下一代咧，即都 系， 即都感到有好好担忧嘅吓。 明白，多谢晒阿李先生嘅意见啦吓，跟住咧听听谢生先。谢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谢生有咩睇法？ 诶，头先系咪有位小姐喺度讲嘅，话记者会嗰啲嘢嘅？我想讲嗰啲， 系请讲啊，请讲啊。 系头先嗰位小姐佢话咧，警方会系讲大话咧，我唔认同喎。 嗯， 同埋佢又话咧，啲记者咧，有受伤都冇报道，好多受伤嘅咪。但我又想问一下啦，大家市民喺电视机前光幕上面都见到，好多记者都企喺警察前面。 嗯， 咁佢喺个咁嘅类似战场嘅地方，佢咁样去做，会唔会受伤咧？其实佢哋预咗嘅，应该系咪啊？ 嗯。即系你觉得系，即系你觉得系因为记者企嘅位置问题。好，咁跟住咧，仲有咩意见咧？ 另外就系记者会，佢哋啲记者嘅问嘅问题嘅水准好低噶。 系， 例如啊，李小姐咁样啦，李小姐佢嗰啲问题全部自有晒前设性，系针对警方去问嘅问题，你叫警方点答啫？例如琴晚咁，阿叶小姐俾人起底，佢就喺度问啦。头先有人琴日问噶嘛，叶小姐俾人起底，阿 Sir， 咁你叫阿 Sir 点答你啊？阿 Sir 梗系同你讲话，你报警啦。 嗯， 咁唔系报警，仲有咩可以做啊？将心比己，你话你系警察，你话你会点答佢咧？咪报警咯。 嗯， 啱啊！咁呢啲咁嘅问题，你仲攞出嚟讲，你真系咁搞笑啊！ 即系一啲带有立场嘅问题啦，吓。 冇错啦，嗱，讲得啱啊！喺呢啲全部带有立场嘅问题，你点可以问啫？ 嗯， 你问嚟系刁难人哋啊嘛？你问嚟唔系想解决问题啊嘛？你问嚟唔系想俾大家知道啊嘛？你系刁难紧警察啫嘛？ 嗯，啱啊！好多谢晒阿谢先生嘅意见嘅，咁补充一下啦，刚才喺警方嘅记者会上面咧，就系港岛总区嘅高级警司吴乐俊咧，亦都系话强调就系警方唔会故意咧向记者喷射胡椒喷剂，但系如果记者系身处喺警方同示威者之间咧受伤嘅情况，一定会发生嘅。听埋朱先生啊，朱生你好， 啊你好， 系你好，请讲啊。 咁样啊，我即系话咧，你哋啲记者有时咧采访呢啲咁嘅新闻咧，你觉得你自己处于系咩位置咧？咁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处于个位置系危险位置嘅，咁你预咗自己会受伤先，第一。 嗯。 咁喺卡刑嗰方面嚟睇咧，佢你哋啲记者企喺示威者侧边，甚至乎有时挡喺啲示威者前面。咁差人佢工作嘅期间咧，好多时候好有机会系同你有冲突噶，你点可能避免啫？即係好似我所講，你哋譬如啲戰地記者，咁你想佢冇傷亡戰地記者，得唔得？只有你企喺後面咪冇傷亡咯。你要企喺最前線，你要睇住人哋點樣去拉人，你一定會有傷亡嘅喎。你點能怪差人啫？即係好似嗰位先生講嘅嘢，我絕對認同噶。喺一啲咁嘅環境裏面，你需要做一啲咁嘅嘢，而想話完全避免有傷亡有剩嘅，根本絕對冇可能噶嘛。 嗯，好多谢晒朱先生的意见和睇法。有埋吴女士啊，听埋先啊。吴女士你好。 是你好啊，唔该。我想发表一下刚才你哋讲的这个话题啊。 是。 是。咁样呢，其实呢作为记者呢，佢如果佢是受到呢种对待呢是唔啱嘅。我都好同情佢哋。咁啊，但係咧問題話咧，如果冇佢哋嘅如實報導咧，我哋做作為一個市民嘅咧，我哋根本就唔知道現場到底係發生咩問題嘅，有咩事發生，係咪？咁其實咧，某程度上，如果佢唔介意嘅話，佢哋一樣係要繼續去報導嘅啫。即係佢企翻喺佢哋嘅立場，佢係一個記者，佢就要咁樣報導，或者係將來。他哋揾個位置企嘅，可能真係要企得好啲嘅，離遠少少或者係點樣咧，就我就唔係好清楚啦。但係咧就可能揾個位置企得好啲嘅啦。如果唔係咧，就冇即係點講咧，唔會咁容易中招啊，可以咁講。 嗯，明白，多谢晒吴女士嘅意见啊！一年咧听咗几位听众啦，胡丽云、李月华，咁啊，当然听众有佢哋唔同嘅一啲嘅睇法嘅，亦都带出咗另外一啲嘅问题，包括嗰记者问问题嘅时候系咪即系过分即系带有一个立场啊，有一个前设啊，咁系咪故意刁难啊等等。好啦，两位点样去睇咧吓？亦都系讲埋之前记者喺记者会上面作为一个抗议场地，同埋杯葛呢个问题，两位点睇咧？胡丽。 我想首先呢，就是我都代表翻阿月华，同翻即系之前正话有两位嘅男听众嘅嗰一个嘅提问啦。咁阿月华好清楚地讲，记者受伤，但系佢哋都唔会出声，因为佢哋都好清楚呢个系我哋嘅工作嘅一部分，要去事先都已经知道要去承担嘅，所以咧唔会话有事嘅时候我哋就走出嚟要去出声。甚至嘅就系话到，亦都唔会因为咁样嚟到有任何一啲嘅投诉，冇呢件事。咁呢个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嘅就系话及到，即系你话记者佢喺个啲呢啲咁样样嘅冲突嘅场面嗰里面，亦都好多就系有一啲嘅听众，佢哋都好明白事理嘅，好清楚嘅就系话到，每一个人都喺嗰个岗位里面有佢自己嗰个嘅位份，佢要去做佢自己嘅嘢。咁但系，为咗要去让公众能够知悉嗰件事件个发生嗰个嘅真实嘅面貌嘅展现出嚟嘅时候咧，好难去避免就系话到条街头有事发生，个记者就个街尾里面嚟到去做，因为咁样样咧，第一系报道唔到究竟发生紧啲咩事；第二，如果嗰个人报道嘅时候咧，都只不过系第三手定第四手，咁所以引致记者系冇办法。唔会系跑到去最贴近呢一个嘅现场嘅地方嚟到去做一个嘅采访报道。第三，记者亦都唔会系真系，哇！你前面嗰度着火，我走埋个扑火，唔会咁嘅。记者都系一个同大家所有嘅市民大众一样，系一个合理常人嚟嘅，都知道有危险嘅时候，佢哋或者佢哋嘅雇主都会去提醒佢哋，即系要去保护自己嘅。而因为好重要，佢哋嗰个嘅当时佢个角色系啲乜嘢，佢就要观察所有嘅事，如实地去报道翻俾社会大众嚟到知得到。咁所以如果我谂市民大众对于个记者喺四个几月都锲而不舍喺前线里面嚟到采访报道啊等等嘅嘢咧，嚟到去有一啲嘅误解咗，佢哋系真系自己搵嚟做嘅，或者自己攞嚟衰嘅，又或者系自己受伤抵你死嘅咁样咧。咁真係对唔住啦，咁呢一个我一定要係为佢哋嚟到去辩护囉。咁至于讲返落去嘅就係、今次呢个嘅记者会上面有记者嚟到去即係有一个嘅抗议呢，事实上按我所知呢一群嘅记者对于警方嗰个锲而不舍地去利用緊一个嘅公共空间或者一个公共嘅大气电波嚟到去讲佢哋自己单方面已经预备好晒嘅一个嘅故事出嚟嘅时候咧，佢哋已经系忍咗好耐，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我都听过曾经有人嚟到去想酝酿，话要嚟到去杯葛，但系最终都俾其他嘅所有嘅记者，大家都好系理性咁样样去讨论之下嚟到去认为唔应该。相反咧，我就喺出面咧，我听到啲社会大众。绝对唔系呢一个嘅媒体界嘅一班嘅工作者，佢哋见到啲记者嘅时候咧，有阵时都同佢讲：，喂，你哋杯葛啦，即系会走嚟到去主动建议，就系话到新闻界你哋去杯葛呢一个嘅四点钟嘅记者会啦，因为佢哋所听到嘅嘢同佢哋眼见嘅嘢完全唔一样啊。咁所以引致到究竟系挑战紧你个眼睛，究竟系真系有白内障啊，有老花定咩嘢啊？定抑或系挑战紧你个人嘅智慧系有几多咧？我谂即系呢一个系真系个现实地社会大众，包括正话有一啲嘅听众嘅打电话上嚟，佢哋好清楚明白事理，知道社会发生紧咩事，但系就见得到嗰个嘅。即系个政府部门就系点样去利用紧呢一个嘅大气电波嚟到去扭曲紧一啲嘅事实啊！咁所以引致到嘅就系话到，大家明白到喺一个咁嘅状态之下，嗰股嘅怒气会系积压咗系几耐？但系新闻界个里面嗰一群人都唔想要做呢件事。最终依家有个别嘅人，佢哋觉得真系一定需要嚟到去表达佢哋嘅声音嘅时候，呢、这个只可以讲嘅就系话到，佢就如实地系反映紧。前线嘅记者，佢哋嗰种嘅苦况咯。 嗯，李如华有冇补充？ 我想补充就系咧，头先讲得好好，就系、是、我头先所讲嘅就系唔系因为记者又受伤，所以咧就我哋就出嚟投诉咁简单，而系话嗰个嘅受伤，其实绝对不必要嘅。即系你见到好多片咧，就系点解系？冇示威者，差人系上车走之前咧喷你一转。 真係當記者係曱甴噴殺蟲水咁。咁呢一樣嘢係唔應該嘅。即係我哋個不滿意係喺呢一度。你話兵荒馬亂嚇、啊，即係記者都亦都俾汽油彈嚇掟、啊、中過，俾磚頭掟中過。即係大家都知道喺一個咁樣嘅採訪底下咧，我哋個風險咧好多係知道有嘅。但係我哋係覺得係憤怒嘅地方就係作為一個紀律部門，點解一而再再而三喺呢啲嘅事情上邊，淨係講？叫記者曱甴或者叫公眾做曱甴呢樣嘢，到而家你睇翻啲片啦，好多片我哋都拍到，差人係咁樣叫嘅，叫記者做曱甴記添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點解會係咁咧？作為一個紀律部隊，你多番係認為呢個不理想，係唔應該咁講嘅，但係點解到而家前線嘅警員都仲係咁咧？ 嗯。好啊，咁啊，嗱，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一讲另外嘅一个议题，就系区议会选举有一位嘅参选人士咧系被取消资格噶，点睇呢？ 星河新秀训练班 九中上堂啦！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于今个星期举行，系香港政局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放缓同中美贸易战等阴霾下，外界都会注视中共会释出咩信号，会唔会有重大宣布？今集有资深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同我哋一齐分析。 星期六 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河新秀训练班。 经典广播剧《千陌行》，艳心艳珠。 其实我真系好妒忌你哋咁幸福，你竟然可以成为一个咁成功嘅职业女性。 梁继章， 佢嗰副诚恳嘅笑容，同埋佢嗰种令人惊心动魄嘅眼神，就好似只系个面具咁。 杨丽仙、凌霄主演。11月4日起，一齐重温《千陌行》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胡立文同埋李月华两位讲一讲咧，就系区议会选举啦。咁啊，有一位嘅参选人就系黄之锋啦，佢就被确认咧，佢嘅提名系无效嘅。咁亦都系唯一一位咧嘅参选人咧系被取消资格嘅。两位点睇咧？胡立文， 唔奇怪，预咗噶啦。虽然呢一个咁样样嘅结果，亦都系即系再次去，好似我即系上次即系讲呢一个嘅 case 嘅时候，就话咗就系政府系做紧一个又系忍耐，即系国际间里面嚟到去即系有大字标题嚟到去耻笑嘅一个嘅例子啦。但系公务论点啦，我谂嘅结果即系出现对我嚟讲，我唔觉得会有一个嘅奇怪。相反，我就系会睇翻就系话到个选举主任嗰个佢出嚟嘅解释。咁你話嗰個解釋究竟係咪一個解釋咧？我就真係坦白一句，我就真係唔捨得講啦。但我就係覺得個選舉最後好特別啫。佢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真係都有啲幾似一個嘅執法人員。佢睇你呢一個嘅叫做嫌疑人，你俾出嚟嘅證供，你俾出嚟嘅供詞有冇前言不對後語，係咪一致性嚟到去揣測你究竟係一個嘅真實？诚实的证人，定抑或不是一个诚实的证人？我觉得这个这样的动作来到去决定一个人有没有一个基本法赋予的一个的选举的权利的时候是很危险，因为他真的没有去俾翻呢一個人嚟到去解釋翻，點解你第一、第二個嗰個答案同埋第三個答案又有一啲嘅差異，而引致到嘅就係我覺得你點點點點冇咗呢一個咁樣嘅俾人有一個嘅解釋嘅空間啊！人哋都已經係白紙黑字都講得明明白白喎，佢唔去相信，咁我覺得呢一個嘅唔相信，佢就一定應該係會覺得係好強啦，好強嘅時候，咁更加係咪就更加應該要俾翻對方就要有一間一個嘅解釋陳述嘅一個嘅。机会而引致到你更加可以确立得到啊！你呢一个嘅决定系真系无坚不摧嘅咧。咁所以引致到我觉得今次呢一个嘅事例再次即系展现紧一样嘢就系、是要一个嘅选举主任嚟到去做一个嘅政治决定咧，其实即系得两个可能性嘅，一个咧就系话到啊，我脚痛，我或者我去放假， 另外一個就是話到冇噶，咁我嘅主子，佢出糧俾我，佢要我點，我咪就係點。即係我覺得，即係只係得呢兩個嘅可能性會出現，我睇唔到有第三個咯。 李耀華， 先我唔糾纏佢入去佢嗰啲理由，因為我覺得佢俾咩理由都會係荒謬。點解？就是、一個人嘅選舉權係一個咁嚴重、咁重要嘅一個權，一個權利。是可以被一個人去剝奪的。咁當你去向政府追問嘅時候咧，你向特首追問，你向呢、這個律政司司長追問好，佢好每次都係話咧，哦法例咧係賦予呢個選舉主任有咁嘅權啊，我哋完全冇份噶，我哋完全唔關事嘅，係佢決定噶咁。呢、這個係我諗佢當香港人都係白痴嘅係。即是一个咁重要嘅决定，一个人可以作出。好啦，如果系咁嘅话咧，点解第一个选举主任唔作出咧？ 嗯， 第一个选举主任其实佢问完之后有好长嘅时间可以作出决定，无论嗰个决定系 DQ 定系唔 DQ 嘅，但系结果系嗰个选举主任系唔作出任何决定，跟住佢病咗，跟住要换人，跟住作出决定。咁你话俾我听。背后只是这个选举主任，即是现在这个选举主任是蔡亮，整个局是很明显，政府就是要千方百计 DQ 你嘛，只是将这个责任推落一个选举主任度嘛。我觉得如果政府是认为某些人某些条件底下是不能有选举权的，你应该是公公正正地立法咯，在法律上定义了哪些人不能去参选咯、 嗯、 透过一个立法的程序，大家公众有机会去辩论这个法律，在立法会上过咯，而不可以是用一个这样的方法的。 嗯，今次呢一个取消资格事件啦，有啲人呢亦都去比较㗎，就係哇点解有一啲人呢即係讲咗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咁样，又问都唔问又入到喎，但有啲人呢去简单地去做否认呢又係可以入到喎，咁但係呢就係黄之锋入唔到喎，究竟嗰个标准喺边度？胡丽云点睇呢个问题？ 其实我都唔知个标准喺边噶，咁但係即係我諗即係唯一一样嘢係最明显见得到，即係同黃之鋒相近嘅人，但係入得到嘅人，佢哋嗰個兩者之間最大嘅別異就係一個就走咗去外國咯，一個就冇走去外國咯。一個就頻頻就喺外國裡面同一啲嘅政界嘅人士嚟到去表達緊香港嗰個狀況，希望佢哋能夠可以關注咯。咁就係咁樣嘅咋。咁啊，跟住有啲人就會覺得冇面噶，有啲人就會覺得主權受到威脅啊！我淨係睇到咁樣樣嘅分別嘅咋。咁除此以外，你話仲有冇咩嘢咧？我就真係唔知咯。咁但係呢一個係咪即係足以令到一個人應有嘅權利就已經係被剝奪咧？我諗所有七百幾萬嘅香港人，佢哋係一個非常之正常聰明嘅人，佢係知得到個答案係點咯。 嗯，系嗱，补充一下啦，就系、是、南区海怡西选区咧嘅候选人，而家系即系个提名有效咧，就系、是、两位，一位咧就系、是、新民党嘅陈家沛，同埋另一位咧就系、是、林浩波嘅。咁我哋都积极留意住啦，呢个嘅区议会嘅选举啊。咁因为今日咧选管会亦都出咗一篇嘅新闻稿啊，就系、是、呼吁市民保持冷静理性，各方停止一切暴力或恐吓，尊重不同政见人士嘅选举活动嘅。亦都有一个节目预告。听朝八点到九点，星期六问责咧，会请嚟两位立法会议员啊，梁美芬以及系胡志伟咧，讨论一下咧呢个区议会选举同埋其他种种社会嘅问题。今晚多谢晒李月华同埋胡丽云，唔该，拜拜。 拜拜。